是他做过最明智的决定之一。他亦都赞扬另一名民主党资深参议员桑德斯，形容民主党人未必会认同所有细节，但必须团结在选举中击败共和党。天气方面，一道微弱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方面，今早市区气温降至约18至19度，新界再低几度。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最高气温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75%。跟住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3至4级，可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可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可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冇风，能见度11公里，东沙吹东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2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2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道员。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3,949点，升558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2,846点，升8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15，瑞士法郎0.96，澳元0.645，加元1.388，新西兰元0.611，人民币7.052，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9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7.72美元，卖出1,730.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 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的时间6:07，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直播室入面早上的时间，白卷浩都已经回到直播室入面跟各位听众见面。外面室外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 75%。来到今天星期三的时间，2020年的4月15号，都时间过得相当之快，农历就是3月23来的。各位听众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人很多时候追求很多不同的领域界限，又或者尝试突破自己，但有什么办法可以令到自己更加升华呢？在我们追求自己的未来 追求緊更加多嘅財富，以及追求緊更加多嘅知識而智慧嘅時候，喺我哋身邊可能都會遇到好多嘅事情，有對有錯，有啱有唔啱，面對住事實好多嘅是與非、黑與白，每一樣嘢咧係可以話一定完完全全啱我哋嘅心意。遇到有一啲嘅事情啊，錯咗，可能唔係自己錯嘅，係其他人錯嘅。原來喺呢個時候要保持住一種原諒人嘅心，咁我哋就可以擁有一個更加廣闊嘅胸襟，從而提升自己去到一個更加高嘅層次，繼而梗係越嚟越接近成功啦。所以話其實我哋一定要好好地喺現實嘅世界入面，多啲從事一啲寬恕。 利亞永遠是公主殿下，潔白裙上是絕代芳華，冰山也有權融化，總需要有情人送花，但我是鋼鐵外殼，你介意嗎？我沒時尚造型，但落力護花，捨死心塌地吧，就算激光劍穿心也不怕，喋喋不休講話，是因為跟你站得近嗎？在我幾番努力下，仍難學懂瀟灑，情迷不自戀，共坐太空船，你飛多遠，陪伴多遠，終已知明明似非有緣，劇情無人可扭轉，從來不覺倦，用盡我的所有力氣，照料你，珍惜你，如珠如寶，如 C3PO， 每日靠我望到，卻捉不到。誰應帶你覓傾心對象，何先生某天隆重登場，即使會惆悵，衷心給你們拍掌，但我有鋼鐵外殼也會重傷，卻扮行動自如並獨自療傷，若得到你問候，亦已教我隔靴搔痒，情迷不易亂，共坐太空船，你飞多远，陪伴多远，终已知明明似非有缘，剧情无人可扭转，从来不觉倦，用尽我的所有力气，照料你，珍惜你，如珠如宝，如 C3PO， 每日效劳望到，却捉不到，完全用忠心一片来掩饰一切煎熬，成全着一生的爱，还不要你知道，情迷不自恋，共坐太空船，你飞多远，陪伴多远，终已知明明似非有缘，结果为何要在快乐时提早揭穿，从来不觉倦，用尽我的所有力气，照料你，珍惜你，如珠如宝，如 C3PO， 每日看路望到，却捉不到，也许捉不到更加好。 可能一啲叫做AI 啊，佢哋啊会判断事实嘅对与错，或者啱定唔啱。不过有阵时好多嘅事情啊，如果能够懂得原谅嘅，可能就系我哋人类先至可以做得到。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一首嘅作品嚟自李克勤嘅 C3PO。天气方面，大致天晴，最高的气温25度左右，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周末至到下个星期初渐转潮湿有雾。日间是相当温暖的，现在1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 77%。揭下揭下呢，又见到一些关于就是香港的事情，都是跟我们的历史有关。不过讲紧就唔系近代嘅历史，我原来讲紧啊，远喺4000年之前，长洲呢一个嘅岛仔咧，已经有人开始住噶啦。从香港地区出土嘅新石器时代为止，可以发现咧一啲嘅事实噶噃。例如香港地区发现嘅一啲遗址入边咧，见到咧好多时咧喺海边，而且集中喺较西或者西南嘅海边，位处于咧就系陆地嘅。近嘅位置都会有一啲嘅人曾经居住过嘅痕迹噶噃。长洲同埋香港同处咧就系珠江口，而长洲亦都咧接近大屿山。佢嘅位处群岛之中，不但只系容易穿梭往来各个嘅岛聚，而且啊因为咧就邻近呢一个嘅珠江河口，所以咧就容易揾到丰足嘅海产食物。岛上面虽然冇高山啊，海湾亦都唔算咧就系好深好阔。但是有群岛去到围住海上面的波浪较外出的群岛呢，其实相对来讲是平静的，是一个挺好呢用来遮蔽栖息的地方。这种环境啊都不错呢，就适合居民生活，当然啦以前的居民呢就会适合一点啦。如果你住惯呢就是市区的，可能会觉得呢下下都要坐船就不好方便，不过你住在长洲的又会觉得没什么所谓，是不是？环顾翻中国嘅沿海啦，其实啊，身处河口而有呢一种嘅格局嘅岛聚咧，其实系唔多噶。有考古学家所掘出嚟嘅资料发现啦，四千年之前啊，咁啊好多嘅以前嘅居民啦，亦都喺而家新界西南同埋邻近嘅海岛、沿岸海湾以及咧就沙堤同埋山坡嗰度啦。发现到一啲咧就出土嘅文物，例如中冚角都有噶，证明当时嘅居民已经咧系识得用火啊烧制一啲陶器用品。长洲、南丫岛、大屿山都有咧，就系揾过呢一类型嘅产物噶，而且咧仲更加揾得到啊！佢哋咧就系识得用动物嘅骨头咧去到雕成一啲嘅工具，有啲更加咧就会用嚟咧就系做饰物去到佩戴噶。而从几个唔同嘅遗址嘅出土文物都发现咧有相类似嘅共同因素、共同嘅地方噶噃。佢哋能够简单咁样去到穿梭各个嘅岛之间，原因咧就系因为佢哋都有一啲好简单嘅艇仔。新石器时代嘅晚期咁早代嘅居民啦，因为活动范围而扩展到去到山岗、山峡等等。并且有较大的一啲聚落位置啊，所以你话香港咧，原来喺成千年啊几千年之前咧，都已经咧系曾经发现过咧系有人居住噶啦。我哋咧就唔系净系喺而家我哋版图南边一个当当近海一个普通嘅地方，都有好多唔同嘅历史，甚至乎咧就系遗迹，去到开拓我哋呢一片咧咁广阔嘅天空吧。 原谅我总不停受伤跌倒无处可逃，用尽力气挣脱我却只能咆哮，前路茫茫遥望夜黑风高抵不过这浪潮，伸出手是否还能拥抱。 Yeah 兄弟，那些光辉的岁月，高举着拳头满腔热血，为了理想和自由我们撑过了多少寒夜，不顾一切不能抹灭，风雨里追赶就算再多的梦夜，每次濒临幻灭崩溃瓦解，我们始终在最前线，追逐的不是过眼云烟，是火焰，是坚决一起共同创造的心中完美的世界， 畏惧 用力奔向远方，最终的目标不计在风中，你我 我都曾经跌倒，岁月如梭，伤痛不可能忘掉，燃起胸口的火药，不放手要紧紧抓牢。 因为我总不停受伤跌倒，无处可逃，用尽力气挣脱，我却只能咆哮。前路茫茫，遥望夜风高，抵不过这浪潮，伸出手是否还能拥抱。他说他放下，想平静庸碌的过生活。他说他离开是因为敌不过也戳不破。他说请认命吧，认输吧，不是我们的错。那一片海阔天空再看不见白鸽和彩虹，用完最后一口气，捍卫最卑微的权利，在乌烟瘴气的高压下拼命的用力呼吸。从前的战友和兄弟，切记我们曾一起努力，用我直前冲撞暴力，用力奔向远方最终的目标。天际在风中，我都曾经跌倒，岁月如梭，伤痛不可能忘掉，燃起胸口的火药，不放手要紧紧抓牢。 为何对自己耻笑？为何让勇敢失效？在不停坠入死角，也许会饱受煎熬，也许已无可救药，梦想是最后一。原谅我总不停受伤跌倒，无处可逃，用尽力气挣脱，我却只能咆哮。前路茫茫，遥望夜风高，抵不过这浪潮，伸出手是否还能拥抱。前路茫茫，遥望夜风高，抵不过这浪潮，伸出手，我依然去拥抱。 呢位作品啊，嚟自呢位嚟自马来西亚嘅歌手黄明志啊。我们的海阔天空啊，出边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啊。 学得多，人生赚得更多，活用传统智慧。 晨光成语百科。 早上可以同大家又一起望一望，睇下一啲嘅故事啦噃。乜嘢古仔呢？今次嘅古仔同孔融系有关嘅。孔融可能大家都听过佢名啦。佢好细个嘅时候咧，都已经系啊才思敏捷、巧言妙答。细细个咧亦都好聪明啦，非常之好学。大家咧都喺度话啦：，哇，孔融啊，真系难得一见嘅百年奇才啊！在四岁的时间，他已经能够背诵很多的诗词歌赋，他的父母都觉得哇好欣慰。孔融就不是屋企的独生子来的。你知道以前的社会很需要多些兄弟姊妹出来增加这个劳动力的。不过呢，孔融的爸爸妈妈就每一个的兄弟姊妹都很疼。有一天了，这个孔融爸爸咁啊，拎咗一盘嘅生果过嚟，佢咧就叫佢哋七兄弟最细嗰个嘅细佬啊弟弟啊开始拣啦，拣你自己最中意嘅生果。 你可以揀自己最鍾意嘅，可以揀最大嘅，又可以揀最細最甜嘅。谜底呢就行咗过去，揀咗个最大最大嘅，呢个係一个水蜜桃。每一个嘅兄弟姊妹呢，佢哋都去到选择自己喜爱嘅一啲嘅果子。孔融呢就揀咗一个最細最細嘅梨。爸爸妈妈好奇怪，个个呢排队争嘅时候都係諗住揀一个最大最甜嘅。啲小朋友呢未必识一分靓唔靓，但揀个最大嘅。佢就问啦，孔融孔融，点解你揀一个最細嘅梨呀？细到你四岁都系得个你个拳头仔咁大个，冇乜肉嘅啫噃。佢就话到啦，我年纪细啊，应该咧就系食细啲嘅梨啊，将一啲大嘅梨咧就俾哥哥。阿父亲听咗之后咧，我觉得好惊喜，佢就问啦，你咁样谂法咧就真系好啱，不过你睇下，你仲有个细佬噶。咁点解你揀呢个梨仲细过个细佬嘅？仲细过细佬嗰个梨点解呢？孔融就话到啦，哦，好简单啫，因为我又系佢哥哥喎，咁啊，所以咧我又要让翻一啲俾佢啦。对住自己嘅兄弟姊妹，佢尚且能够咧将一啲大嘅梨分俾咧就系其他兄弟姊妹，年纪大嘅就觉得系一种尊重。让俾年纪小嘅，系因为觉得爱护佢。我哋日常生活入边啊，会唔会啊，经常都会谂住呢一样嘢咧？人同人之间嘅帮忙，你又可唔可以做到好似孔融让梨一样？呢、這个故事好快脆咧，咁啊流传到好多唔同嘅地方，一直咧都成为好多父母教育子女嘅一个好例子嚟噶。孔融让梨，如果真系要做到嘅话咧，咁啊会唔会真系叫做纸上谈兵，或者咁容易做到呢？有阵时将自己喜爱嘅嘢都要割爱分出去嘅话咧，其实都系需要一种咧好大嘅情操。咁所以我哋都要多啲咧，从小嘅事情开始，好好地咧就系锻炼自己呢一种啊关照别人、爱护他人嘅心情先至得噶。 习惯在马路过，继续舞蹈，偶尔发觉踢中我没有不可。橱窗两旁的软床，我也试过放心躺，谁都高兴不会嫌多。节日礼物的爱有受气掉了便会沉默，废物再旧我亦接受，你是哪里我都可。囤积所有分手潮，记载有过那风光，随便哼过几句情歌。乐于清理垃圾，未必得你成赞，对吧？若果不够碍眼，又怎足以令你惊讶？或者当个老爸，尚可得个年挂，有没冷淡，有没冷饭，我亦接纳，可以自制光环，照样快乐回家。我若太多恶劣，也未恶劣到愿你像我。我住过的窝，如果用途可取暖，我会挂上个叮当，连家猫也给你模仿。乐于清理垃圾，未必得你成赞，对吧？若果不够碍眼，又怎足以令你惊讶？或者当个老爸，尚可得个年华，有没笑话，有没唾骂，我没理他。走遍闹市奢华，却又发现无价。 圾，问清洗那代价，算吧。学识处理邋遢，自尊不怕没有花洒。焚香槟有特价，亦需替我造化。有没看下？有没废话？你别理他。当铁路也关门，那用过问哪个会去带我回家？ 一首嘅作品啊，佢系嚟自 Jason 啊，陈柏宇，桥下十三郎。我哋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啦。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政府提出未来半年放宽申请综援的资产上限，估计额外开支大约是35.2亿元。政府向立法会财委会提交的文件显示，预计放宽申请综援的资产上限的措施，可以令额外40,000户人受惠，预计开支大约是35.2亿元。另外，政府亦都為補貼僱員一半薪金的保就業計劃向財委會申請810億元撥款。政府因應新一輪防疫抗疫基金，合共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1375億元。財委會星期五將會首先審議抗疫基金的撥款，當日財委會將會召開10.5小時會議審議。選舉事務處宣布，由於高等法院頒下臨時禁制令，選舉事務處暫緩公眾查閱2019年地方選區正式選民登記冊、功能界別正式選民登記冊和界別分組正式投票人登記冊的安排，直至另行通知。警察援助級協會早前申請司法覆核，要求禁止公眾查閱選民登記冊。高等法院上星期三否決有關的司法覆核申請，警察援助級協會決定上訴，並申請緊急臨時禁制令，禁止公眾查閱選民登記冊，獲法院暫批禁制令，下星期一再作決定，另外定在5月5日開庭處理上訴申請。紐約州長葛姆反駁總統特朗普表示擁有絕對權力重啟美國經濟，強調美國沒有皇帝。葛姆在每日疫情記者會上表示，不認同特朗普對重開經濟活動有最終決定權的說法，強調美國沒有皇帝，只有一位民選總統。他重申必須以智慧和有序的方法重啟美國經濟，否則強行重啟可能會令疫情再度惡化，令艱苦戰勝疫情的成果完全失去。美國各州長早前宣布組成一個聯合地區性的工作小組，協調各州重啟經濟的步伐，引致特朗普不滿。特朗普在事後在白宮公開表示，只有他擁有絕對權力，決定何時重啟美國經濟。意大利新增新型肺炎的病例2972宗，是3月中以來最低數字。當地累計病例超過160,000，新增死亡個案回升至602宗，累計死亡人數21,000多人。另外，法國新增的死亡病例增762宗，累計超過15,000人死亡，確診病例超過100,000。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日的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最高氣温約25度，吹輕微至和半的東至東北風。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现在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621，FM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 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铝窗的窗铰和螺丝如果松脱、生锈或者有故障，窗门有可能成块脱落，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铝窗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启，就要即刻找合格的承建商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用窗门来晒衫或者挂杂物。要知多啲，请打屋宇署热线2626-1616。 早晨，各位听众，6:35的时间，外面1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4%，扭开心机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你们好啊，直播室里面继续有白元乐陪着你们，各位听众早晨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持续，文凭试 DSE 定于4月24号开考。政府日前指出预期举行的机会很高。中学生组织，中学生连线早前就文凭试进行了一些调查。当中超过六成的受访应届考生认为应该取消文凭试。大部分受访学生认为去年的社会运动以及疫情也都对学习构成影响。并且就有六成的学生说到需要重读一年添。这个问卷总共接获16000个的回应，其中 28.4% 是初中生，其余 71.6% 就是高中生，当中4450个就是中六学生来的。调查结果显示 ,66% 受访的中六学生认为需要取消今届的文凭试，当中超过九成人指出去年的社会运动和疫情对他们构成的影响都大。不过有超过六成的受访中六学生不同意用校内成绩推断学生在文凭试的成绩。同时分别有超过七成和八成的受访学生指出学习受到社会运动和肺炎造成负面的影响。至于停课期间用电子学习取代传统的教学行不行呢，认为较传统的方式是差的，即是传统呢真的上学坐在上堂就会好一点。更加有 72% 的受访学生认为对学习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似乎人都需要望住咁去学习啊。调查同时查询了学生的升班意向，发现 68% 的学生认为如果照常升班的本学年所学到的知识不能够应付下一个学年学习的内容。即如果你是中五的下年都是升班的，咁去到中六的时候你发觉自己中五好多都未学识，又要读中六了。有近 61% 的受访学生认为其实自己需要留班或者重读一年。根据这个调查结果以及就是咨询了中学老师之后，他们有一些建议的。第一，他们就说到是不是想下取消今届的文凭试呢，所有年级重读一年呢这样。但新出世的人怎么算呢，是不是你幼稚园人拱上去小学，小学的人拱上去中学这样，如此类推。好啦，用校内嘅成绩评估 DSE 成绩啊，除咗中六学生之外，咁啊重读一年咁样又得唔得咧？都有好多嘅建议咧，咁啊喺坊间嗰度咧就流传住嘅。 要找到一个好的对策呢，的而且确呢是有点难度啊。政府呢亦都会好快脆正式呢就宣布啦，到底文凭试嗰个嘅真正確实嘅日期呢会系几多呢。不过反过嚟试下又諗一諗啊，咁既然呢一个文凭试系迟咗啦，有啲人就会觉得自己喺學習方面呢受到一啲嘅影响障碍嘅。咁但係有啲人呢佢反而都会觉得就係、是、时间耐咗原本可能唔够时间读书嘅，唔够时间温书嘅，反而呢一段嘅时间呢就多咗机会去到學習喎。你是利用这一段叫做可以说是空白的时间啦，或者即是网上授课的时间是消耗了浪费了，定还是用了在一些学习上面经常保持住呢自己在一个考试之前的最佳的状态。好多考试的事情呢不断都是重复又重复重复又重复不断地去到练习或者做一些 past paper, 去到为这个的试做好准备呢这样。永远都是这一句说话的了，机会都是留给一些有准备好的人的。文凭试怎样都要考的了、大家就要用什么心情或者那个心态去面对它呢，才是来得更加关键和来得更加自信、希望各位的考生都能够全力以赴，真是做到最好才得。 从不哼惯声的做，你的胸襟比天空更高，明知痛苦的风暴为你天光天黑祷告，人生坦的路，就算小心免不了跌倒，难关更显得骄傲，那种光辉应该得到，共我不是同生，你怎么可做到，漆黑中的眼睛等待清早，一双手已疲累，你至今未停步，浓浓情意我已知道，都知道， 记住呢，经常心存感激，特别是对一班的医护人员。刘德华的作品我知道。今天早上继续呢， Queenie 都会在KOL 入面教我们怎样去做化妆美容的。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什么帮到你啊？ 头发蓬松，啲衫又衬得唔好，点算啊？ 放心啦，我哋职场变靓啲，一定帮到你噶。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三朝头早嘅职场 KOL 啊，咁啊喺我哋电话侧边咧，咁啊梗系要揾一位专家同我哋一齐变靓啲先至得噶，特别咧 OL 最紧要啊，咁啊喺电话侧边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我哋啊专业化妆美容顾问啊 Queenie 喺度嘅，早晨 Queenie。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 嗱，而家咧即系好多人咧，可能需要见工啊，咁啊想个样咧就靓啲嘅。特别咧，而家戴住个 mask 啊嘛，戴住个口罩嘅时候咧，其实令到我哋最靓嘅部分咧，我相信已经系只眼啦，系咪先？咁我哋点样可以令到只眼望起上嚟靓啲、有神啲咧？咁啊，特别而家可能有好多人咧需要可能冇咗份工，又需要见工。咁你话好多，譬如新手啊，整我哋嘅眼线嘅时候，会唔会有好多做得唔足嘅地方，需要咧提一提点下佢哋咧 ，Queenie？ 会啊，因为咧有阵时因为画眼眼线嘅时候咧，好多时候就会出现咗啲问题咧，系你画咗出嚟咧，人哋一望到你度，点解好似好粗啊？条眼线啊，或者好似一笪笪咁样啊，好污糟啊，个妆唔得干净咁样咯。咁其实我哋可以着重喺呢一方面咧，画眼线，其实我哋都可以咧令到超油嘅皮肤或者超容易溶妆嘅皮肤咧，都冇咁容易去整化条眼线。咁呢一样嘢系啊，你一条眼线唔化嘅时候咧，因为其实我遇到好多女仔都同我讲，佢话 Queenie， 我次次画完条眼线之后咧，我晏昼咧已经咧好似有埋条下眼线喺下面嘅啦，因为上面嗰啲溶晒落去下面。 哎呀，系 系啊，变咗就有两条眼线出现咗。 系啊，即系天气嘅变化咧，都有机会令到条眼线啊无啦啦唔见咗嘅。 系啊，尤其是而家咁潮湿啊，咁而家开始潮湿嘅时候啊，都真系会令到条眼线化开，咁就有啲尴尬嘅情况出现。 有啲咩办法可以解决咗呢个一到中午条眼线会消失咗咁样，古灵精怪样开始出嚟？ 咁大家咧其实画眼线咧有一个小白你知唔知？如果画眼线应该画咩位 置？画喺呢一个只眼要半合埋嗰个位 置， 系啦，咁啊喺呢一个眼眉唔系眼睫毛附近， 系啦，差唔多啦， 系啊，所以我觉得嗰个位咧，即系要奉劝咁多位嘅女士啊，千祈唔好搭车嘅时候先至画佢，一个鼻甩嘅时候咧，哇，你真系一嘢整落自己只眼嗰度痛啊， 真系会整爆眼球啊， 系啊，好危险啊！呢、這个喺屋企做咗先咯，得唔得啊？呢、這个 一定喺屋企做咗先啊！呢、這个如果你唔系高手，你系新手嘅话，真系要喺屋企搞掂。 眉就可以喺车嗰度整，系咪咧？ 系啦，慢慢咁样都可以画到嘅。咁但系眼线真系太危险啦，咁建议大家如果新手嘅话，真系喺屋企自己整咗先至出街会比较好啲。咁我就想讲咧，其实眼线咧，佢会分咗啦，内眼线啦、外眼线啦，同埋睫毛与睫毛之间个位嘅。咁但系一般咧，新手嘅谬误咧，就会觉得咧系画喺条外眼线度嘅。外眼线即系我哋睫毛嘅上面个位就叫做外眼线。咁你净系画咗条外眼线，你唔画翻睫毛与睫毛之间个位咧，咁其实相对你只眼系变细嘅。 哦， 所以我哋千祈唔好净系画喺我哋个睫毛嘅上面咯。 系，咁嗱，好啦，当我哋好多新手咧，咁我哋第一步应该就系画咗外眼线先。 睫毛与睫毛之间嘅眼线。 睫毛与睫毛之间嘅眼线，哇！呢、這个位置你要我揾出嚟我都难，不过一啲女士明嘅啦呢个。系啦， 系啦，咁你就睫毛与睫毛之间嗰位置咧，咁其实咧就用翻笔咧，轻轻咧，我哋左右左右咁样填翻啲窿，即系我哋系想务求我哋只眼变大，同埋我哋令到啲睫毛望起上嚟浓密啲，咁所以我哋咧就系画喺嗰个位，咁就系防止我哋会溶咗我哋条眼线啦，咁亦都系咧令到我哋只眼咧相对变大。会觉得好似减淡咗啦， 即 系变细啦。咁另外咧就系如果你系超油嘅皮肤嘅话咧，咁就要做多一个做多两个步骤啦。做多两个步骤系乜嘢咧？先咧揾支眼影嘅打底膏， 咁有啲咧係幫你去防止去出油嘅，咁你就可以輕輕咧將佢擠咗一個黃豆份量啦，點開兩隻眼睛個眼蓋上面，整個眼蓋都搽咗嗰個打底膏先，去油嘅打底膏先。咁因為佢防止出油嘅時候咧，你個眼簾上面你有陣時真係眯埋眼或者你搽粉咧，好容易會起疊噶嘛，起咗條油嘅疊喺度。咁你搽咗嗰個打底膏，咁你再上個粉底嘅時候咧，你就唔會起疊，相對地你畫個眼線嘅時候咧，就唔會溶咗出嚟啦。咁我哋會做一個三文治嘅做法，點樣做呢？就係、是、首先呢，我哋用咗打底膏啦，跟住呢我哋就輕輕撲咗一陣碎粉先，然後我哋就照畫返我哋自己嘅眼線嘅位置啦，係啦，我剛才講過啦，眼睫毛與睫毛之間嘅位置啦，跟住呢我哋就點一個眼影粉，咁你可以用返啡色或者黑色嘅眼影粉，用個斜角手點咗喺我哋畫完眼線嘅位置上面，輕輕咁樣點點點點翻個位置，咁其實係將你嗰條眼線加咗一個粉上去嘅時候咧，咁你就冇咁容易用啦。 哦，咁就可以 keep 得耐啲啦。 係啦，呢個就係三文治嘅定妝法啦，將你條眼線咁、就可以 keep 得耐啲。 哇！你點諗到原來化呢啲即係眼嘅化妝咧，都有三文治嘅化妝法咧？ 係令到佢更加襟咯。 咩人諗出嚟㗎？呢啲方法其實係 好耐㗎啦，呢、這個 好耐添㗎啦。 好耐㗎啦，只不過係我哋化妝師嘅時候，我哋幫即係可能幫客人化妝，遇到有啲咁嘅油嘅問題，我哋會用呢個方法。不過只不過我而家用咗呢個名咁改出嚟，你哋會記得啲。 哦，咁係啊，如果唔係呢啲聽眾好難想像到咩叫即係有三文治咁樣就會 但 知道係夾住咁樣就容易啲囉。係啦，好啦，咁就仲有啲咩特別嘅地方我哋要注意啊？呢、這個 係啦。另外一啲地方注意就係啦，我哋畫嘅時候咧，新手啦，千祈唔好畫眼頭。有陣時咧，想畫一條眼線，一定係由眼頭開始，由拉到去最尾嗰個位置。 即係由近鼻哥嗰個位開始就畫。係 啦 係 啦， 就唔好咁樣。 近到鼻哥就唔好啦，因為點解咧？我哋其實你見到你個睫毛第一條睫毛開始你先畫咧，咁你就冇咁容易用嘅。你畫埋你個角位嗰三個位置咧，咁因為嗰個位置其實係最易分泌淚水啦，同埋分泌啲分泌物出嚟嘅。咁你嗰個位置咧好容易化開嘅、如果冇乜技巧去畫嘅話，咁、你就一擺落去就好容易化開。咁我哋就避免畫嗰個位置啦。同埋咧喺我哋個眼尾後面咧。会唔会见到我哋嘅眼睛后面有个凹位啊？即系我哋眼皮下嗰个位置。 系啊系啊系啊。 咁嗰个位置 近眼角嗰个位置你知系嘛？ 系啦系啦。咁嗰个眼角位置都千祈唔好画啦，因为你嗰个眼角位置一画咗咧，嗰、个位置都系好容易出油。咁、所以你画咗之后咧， 又会甩啦。 就会甩啦，就会真系甩到下面有条下眼线出嚟噶啦。 哇，都好多技巧。 咁所以我哋喺嗰个位置就避开佢，就尽量唔好画嗰位置。咁、我哋就喺我哋个尾嗰度剔高少少，同埋就千祈唔好咧画得过长。点样为之过长呢？就系、我哋度翻啦，我哋个鼻翼啦、外眼角啦，同我哋眉成一条斜线先嘅。 哇！ 咁呢条斜线，如果我哋画开咗嘅话咧，你只眼就耷噶。 哦，咁就靓冇神啦，同埋 系啦，即系画咗条眼线，反而整耷咗只眼睛就唔够靓啦。除非你凤眼啦、你唔想自己咁戚嘅话，咁你就画低啲啦。但系一般我哋眼睛嚟讲咧，都唔好画得太过耷，因为太耷嘅话，人哋望出嚟你都会觉得你冇神咁样咯。 咁啊，尽量用翻咧，好似譬如叫做凤凰嗰只凤眼嗰只 style 咧，咁望起上嚟就靓啦。精神啲啦，咁啊隻眼又畫得大啲，頭先個三文治畫嗰個方法又畫得大啲啦，咁就靚啦，係嘛？ 係啊，同埋最主要揀一支真係防水防油嘅眼線筆。 明白明白，哇！我真係聽完你講之後，我都咧即係學咗好多嘢，我真係覺得好彩我係男仔咋。朝头早咧，朝朝出门口嘅时候咧，只眼都唔使整咁多。如果唔系我系女仔嘅话咧，我呢啲性格应该系真系日日都戴太阳眼镜，跟住翻到去就 唔系噶。我见到而家啲男士都画眼线噶， 系啊，我都有见到多咗男士画眼线啊。 系啊， 吓咁系靓嘅，不过好嘥时间，特别系日韩嗰啲咧，更加多呢一个情况出现啊。 嗯， 系啊，咁啊， 而家戴口罩更加多人。 男士都去學畫呢一個眼線。 係啊，咁啊睇下隻眼有神咧，咁啊可能誒貨你見工嘅時候，或者誒嚟緊啊做一啲工作嘅時候啦，啲人覺得你，哇出嚟更加醒目啊，係嘛個樣？ 冇錯。 好啦，今日朝早唔該曬 Queenie 啊，俾咗咁多 tips 我哋啊嚇，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啦，拜拜。 拜拜。 画眼线呢啲咧，有阵时要揾清楚眼线嗰啲，或者攞支笔去只眼线画画下画下画下。我呢啲咧，即系对自己个样子经常估计错误嘅人就免得就免啦。一阵间又唔觉意笃到自己只眼，又画又画得唔靓，出到嚟即系笑死大家啫。 是必修，因何变得自大？在这夜做出古怪动态，是应该能令我矛盾中糊糊涂涂，是好是坏，不好理解。在抉择，分数也不寂寞。在抉择，自己不会入死角，找一个。人代替代替他，淡性淡性，能更欢乐。躲得某君，与我热吻时日落。投入面便快乐，应该开心的没什么，只得到痛苦。要责备的人，结果想反离我，袒护。应该珍惜的为什么被我辜负，计算自己情感变卷，估计错误。在抉择，分数也不寂寞。在推测，自己不会入死角，找一个人代替代替他，淡性淡性，能更欢乐。多的某君，与我热吻时日落，投入面便快乐。应该开心的为什么，只得到痛苦。要责备的人，越过想反被我袒护。应该珍惜的，为什么被我辜负？计算自己情感变卷，估计错误。 谢霆锋估计错误啊，人生啊估计错误就大件事啦吓。沈晨沈晨，先听听龙夫帮嘅精选啦。转头晨光第一线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波。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女人三十、四十、五十。

都是说、哎、以为昨天是这个的星期日这样的。即系乱晒龙啊！即系嗰啲日子搞到。 我而家咧记嗰啲星期几咧，我系用咩方法记咧？点样咧？我做晨光啊嘛，系咪？ Uh-huh. 我就用晨光第一线嘅环节咧去到记。 哦、 第一个咧可以令我记嘅咧就系职场 QL 啦。 哦。 跟住咧就系九点钟嗰个 section。系啦，即系譬如礼拜一 晨光九点钟， 系啦，有亲亲靓猪妈啊，跟住譬如今日咧有国家地理杂志啊咁样，咁用這些呢啲咧、哦、去到记住啊，今日星期几咁啊，肯定唔会错。如果咁都咁、 啊、 都错就好大件事啦。 咁就唔该大家，我哋自己做晨光第一线嘅主持啊， 吓 就唔好播错啦。 系啊， 你播错就真系累人咧，记错今日星期几啊， 咁啊真系惨啦。 啊，咁我哋一定要搞好清楚嗰啲嘅日子先。咁、嗯、啊，今日咧就系4月15号啦，系星期三嚟嘅。农历咧，今天咧就3月23啦。 嗯，好快啊，时间 真系。3/23，今日咦？农历3/23啊，系咪天后诞啊？我以前细个咧，成日有一句 你记得 口头禅噶，因为咧3/23啊嘛，3/23咁咧就农历3/23。以前咧元朗大嘅时候咧，就天后诞咧就好紧要，因为会有汇景巡游嘅，系啦，即系咧会有人跳莺歌舞嘅，即系潮州嗰啲传统嘅一啲嘅大众一齐跳嘅舞蹈咁样啦吓，咁啊有啲巡游嘅之前喺元朗都会有，不过我谂咧即系如果今天真系、 我查咗 系咪啊？天后诞、啊、 每年嘅农历3/23 系咯， 咁系啦，天后宝诞。 咁啊，不過今日嘅天后寶誕應該就會重簡啦、應該就冇嗰啲嘅巡遊嗰啲嘢啦。 唔知會唔會好似嗰啲泰國潑水節變咗做網上 嚇？咁、咁又好似個意思唔係咁樣嘅。咁啊，睇下我又冇留意到究竟今年嗰個嘅狀況會係點樣添嚇？睇下第一陣會唔會揾得到一啲嘅信息啦。咁啊，今天咧呢一個嘅3/23天后寶誕咧，咁啊都有。好多嘢適宜喎，所以吓，祭祀啊、開光啊、動土開市啊，同埋做呢個定盟約啊，都係非常之適宜嘅。呢、這個通勝所講， 係 咁啊，忌咩咧？今日咧係忌安葬啦，同埋咧呢個伐木啊，即係唔好去冚啲樹木啊嚇。咁啊，呢一個係傳統智慧話我哋知嘅，大家只係參詳參詳啦。咁今天咧星期三我哋嘅晨光第一線咧，繼續喺香港電台第二台同大家服務啦。咁直播室咧，依家咧就有我彭仔啦，同埋有小白嘅。咁好快咧，我哋接多兩位嘅我哋啲夥計啊，啲朋友啊。就出嚟咧，幫我哋手咧，睇下外邊嘅情況啊！除咗話交通咧，仲要望下個天啊，究竟而家個光度夠唔夠啊？ 天氣好唔好啊？ 雲層係咪好厚啊？ 有冇幾滴水滴落嚟啊？ 係咧。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先嚟報下交通先咧。 梗係揾 Didi 啦，早晨啊 ，Didi。 早晨两位， 早啊 ，Didi，今日系咪又系好畅顺啊？定系点啊？ 系啊，你知啦，要等复课啊，或者好多嘢恢复正常，我哋先正常啊嘛。而家都仲系，讲翻啲修路先啦，好。 好啊。 咁啊，有个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啊，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咧，1-2线封闭噶，就系、是、去尖沙咀方向。近希福道1-2线封闭，咁呢个时间咧，因为小车啦，所以都系正常嘅。咁稍后咧繁忙时间咧，可能会车多少少。好彩咧系呢个时间，如果平时呢个时间咧就已经开始塞车啦。咁但系而家都仲系正常噶。咁另外咧，喂阿彭仔啊， 点样啊？ 头先你咪讲天后宝诞嘅，今日3/23，平时咧即系唔系平时咧，其实系每一年咧旧历嘅3/23咧，农历咧都系元朗封大路嘅。 系啊，因为有呢个汇景巡游嘛。 系啊，咁今年就冇啦， 根本就唔使啦， 系啦，系对， 系啊，咁过往咧，如果系呢个天后宝诞咧，仲会去下呢个元朗嘅大树下个庙嗰度 哦， 哦， 即系好多啲传统活动嘅呢一个嘅节日吓，咁今年就唯有重简啦，大家即系放喺个心嗰度啦吓，咁神明都会知道嘅，都会保佑大家嘅， 有心有心就得啦 吓。不过阿 Didi 啊，虽然话咧而家早上嘅时间咧因为仲未复课啦，咁交通咧都系。 係尚算係暢順啊、暢通無阻咁樣嘅，比起過往嘅日子。但係咧，我發覺咧，依家咧，如果係收工嘅時候咧，就好似同以前咧，就慢慢地咧走翻向呢一個嘅擠塞喎。喺收工嘅时候咧，嗰啲嘅交通咧就变翻咧系好旺啊， 嗯， 系啦，咁就 旺咗， 所以就好似咧又有时有啲路段咧真系会塞翻，吓， 系咪你呢几日发现特别塞啲啊？ 其实过去呢两个礼拜我已经感觉到啦， 吓， 即系翻工咧个早上嘅交通咧就真系 畅顺嘅。 但是呢到你放工的时候呢、就未必一定是那么顺啦咁样。 哦，我知道，因为啲人弹性上班啊。 嗯、 哦、 可能 是。好像我先生公司都是样，有啲佢唔係以前咪朝九晚五嘅。而家有啲返十点，即係有啲返十一点咁样，所以变咗真係弹性上班啦、 啊。咦、哦、咁我几好喎、啊、响应到呢个政府嘅要求啊。 人家要响应政府要求咁有时候。 係。即係如果嗰啲嘢係利民嘅咪大家。大家去幫手做咯，嗬？ 係啦，大家幫手做啦，咁樣咁、變咗可能咧，放工你知啦，放工就大家都慳到個時間要食飯噶嘛，夜晚，所以咪大家，所以大家咪塞埋喺嗰度咯。 同埋係要翻屋企煮啊，可能要趕住。 係啊，所以趕緊時間，而家都好多人啊。 啊，好啊，使唔使物入貨啊？唔使住啊？ 入咗啦， 唔好搶喎、啊。唔好囤积啊！ 我绝对唔会盲抢、啊，因为留翻啲俾人啦、 啊，系咪 啊？够就算啦、啊，抢得几多啊？ 囤积系唔啱嘅， 抢唔到一世嘅，系咪啊？ 嗯， 系啱啊！呢、這个概念好 好 啊！ 咁我就放你走啦，你可以去享用你嘅早餐啦、啊，吓、 okay. ， 唔知喺边度可以享用啦、啊，你。 好啦，唔该晒 Didi， 拜拜。 唔该晒 Didi 啊！好，跟住咧，我哋揾阿 O 出嚟先啊 ！O， 早晨 ，小白，早晨，坦嘢， 早晨啊！ 各位晨光嘅听众，早晨 ，Didi 去食早餐啊！你又食咗未啊？ 我未食啊，想同大家报埋天气，因为今日嘅天气咧，唔知系咪好似啊听众朋友啊嘅早餐一样咁正啦、啊？哇，旭日初升咁样，我听个太阳咧已经隔咗出嚟啦、 哦，即系冇云咯，冇乜云啊， 冇啊，直情咧望去香港岛嘅方向咧、即系好简单就睇到栋 IFC 咁样咯，咁啊个能见度都相当之高，系啊，清楚喎、啊，直情咧今日咧翻工嘅时候咧个路径都会经过咧楼下嗰间浸会医院噶嘛，咁我有阵时都会睇下啲护士着咩衫啦， 吓、啊， 呢个好正， 护士可以着咩衫？ 护士咪着嗰件衫咯， 护士咪着翻护士制服咯， 错啦错啦。错啦，嗱， 唔系噶咩？ 中嘅时候咧，咁就会有一班护士咧入去换翻套护士衫出嚟去翻医院嗰度做嘢，但系佢哋佢翻工嘅时候唔系着护士衫噶嘛，系着便服噶嘛，咁、所以就有阵时咧都会睇下佢哋会着啲咩衫，睇下自己有冇着错衫啊，因为咧 你用人哋系护士姑娘嘅衣服嚟到去啊比较下睇下自己着啱唔啱， 你今晚都要跪玻璃嘅啦， 你真系好嘢， 唔系嗱，护士嚟讲咧，佢哋翻工咧一个更咧大概九个钟头咁样啦，嗱佢哋翻七点啊，放几多点啊，考下两位啦。 我唔知喎、 啊，翻七点啊，都系放五点几。 佢哋而家啲工时可能好长嘅、 啊，系咁啊，系即系正常 regular， 可能翻八个钟以至九个钟啦。 电视都有做啦 ，on call 系啊， 卅几小时 系咯。 喂，医生系卅几小时，我谂护士都即系不遑多让 咯、啊。做手术唔都医生自己递钳啊？ 系咯， 啱。咁但系即系如果正常咁计，你唔会做到护士卅几个钟头。 咁你 好违反人伦， 系咪 做噶嘛？ 系咪啊 ？O 有啲朋友系做。做医护啊？ 有啊！佢哋咧通常都系朝头早咧就要觉得冻啲嘅，即系同我哋嘅工作 pattern 一样啦。咁啊，三四点嘅时候就放工啦。咁啊，三四点好鬼热噶嘛，即系咁佢哋咧就 晚晒 系啦，就要有一日入边咧要应付两种唔同嘅温度，所以咧睇下佢哋着衫咧就可以了解咧今日自己着衫着得正唔正确啊咁样。今日咧我睇到即系唔知系俏唔俏嘅一啲护士。咁希望佢都跳啦，咁咧都系着一件薄薄地嘅叫做外套仔，咁啊入边咧已经系一件冇袖衫嚟噶咯噃，咁样系咪 睇到啊？ 有外套，但又见到人哋冇袖喎， 系你哋谂 眼通真系唔明啊！ 薄薄地嘅外套。咁梗係容易睇啦， 睇到個袖嘅位咁樣， 咁唔係佢就著羽絨啦。 唔好睇得咁專心同埋咁留神，費事人哋以為你做乜嘢。 係啦， 好知道，係啊，冇即係睇朝頭早有啲嘢睇， 主要 自己吸下精 主要O 咧都係從一個欣賞嘅角度啦，去嚟到去。 講翻呢件事嘅啫，係唔係嚇親啲護士同埋姑娘啊？ 唔使驚，唔使驚， 唔敢行過嚟廣播道陣間。 系，放心，我唔系嗰啲痴心的汉子嚟嘅啊！咁 咁而家今朝出边即系叫做少少凉凉地啫，都唔算话系寒啦，系咪啊？ 都唔凉添啊，直情 系， 即系已经有少少微热添啦。系、 好啦，咁啊，详尽嘅天气预测咧，就不如交俾阿小白睇睇咧， 好 唔好？ 好啊， 好 啊，好啊，转头今朝 spot 到你再倾过啦吓。 好，转头见。 咁啊，就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啦，最高嘅气温啊，去到大概25度啦，都系热热地喎。下昼嘅时候啊，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都系大致天晴噶。星期六日咧，即系周末至到下个星期初咧，嗱渐转潮湿有雾啦。咁啊，日间相当温暖，即系呢啲干爽嘅天气咧。叹埋今个星期就好啦、下个星期就湿湿立立咁咯，天气啦。 咁啊，你会唔会都可以讲一句，好彩我前两日洗咗嗰罗衫啫？ 梗系可以啦，日日都洗衫，不过下个星期就可能攞翻个抽湿机出嚟都唔出奇啦。而家20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4%啊。 今朝早咧，阿 Barbie 咧就同我哋啊再翻呢个晨光大学啊，但系我知道咧。今朝嘅同我哋去开讲嘅呢一位嘅嘉宾咧，系客席嘉宾嚟嘅，客席讲师、哦。 难道又系佢？听听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嚟到晨光大学。 星期三朝早嘅晨光大学咧，有我助教 Barbie 林慧。今朝早有个特别嘉宾、哦，欢迎你啊，基叔。 啊，各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啊，早晨啦、啊，好耐冇见啦，芭比。 系啊，基叔， 哎，你呢个疫情底下都身体健康嘛、啊？ 还好还好，不过咧就真系想请教下基叔啦。 系、 你抗疫期间会唔会都煲下靓汤咁咧？吓 啊，煲汤水呢家嘢咧。我都有的，不过呢我知道呢你哋晏少少呢成日都有个女人呢咩知话 话梅姐 是啦、啊、即是、都会讲下教人啊煲啲咩汤水嚟到去抗日㗎嘛、我有听啊咁所以呢我就无谓同人哋重复咧，唉，我咁广博嘅知识，我唔使成日讲煲汤噶。 诶，咁今朝早同我哋讲咩哦？ 嗱、即系咁，我咧做人都好省嘅，我会识得配合翻你嘅。 系 嗱，你哋晨光大学咧。逢星期三咧，我知阿芭比咧，你就会揾住啲注册中医师啊， 系啊， 请教下人家咧啲养生啊、保健嗰啲学问嘅、啊， 冇错啦，果然考虑唔到个基叔。 所以啊，我今日上得嚟你哋啊呢、这个节目叫做个特别嘉宾嘅时候。我都会配合你讲翻呢方面咧，系嘛？咁话晒啊，我又恐防你唔记得，我都有个咧咸头啊。 系嘅，系嘅， 就系呢个呢晨光大学嘅首席民间传说讲之唔讲之学系入边嘅讲师啊。 系啊， 啊，所以咧，我今日咧，其实都想同大家。听众朋友、分享下啫，喺呢个抗疫嘅期间咧，大家可能都会听好多咧，有关于喺家居生活啊，以至到咧喺食用嗰方面咧，有啲偏方咧，有啲传闻咧，就话咧可以帮你抗疫啊。预防呢个新冠肺炎咁嘅，咁实情系唔系啲？嗱，咁我咧都就住有几样嘢咧，向嗰啲嘅中医师咧请教过。 哦， 咁又不妨同大家咧参详下啦。 好啊，我哋听下先。 首先，啊，巴贝。有冇听过啲人咧话煲醋可以杀菌啊？ 我净系成日听我阿妈讲，留翻嚟煲醋咩咁咯？ 啊，真系嘅，嗱，坊间咧 在这个疫情底下呢，都真的有些朋友啊，他们呢就想着用煲草的方法说可以预防细菌和病毒的滋生啊。嗱，即系咁，煲醋啊，系咪真系可以呢？嗱，有一啲嘅状况系可以嘅， 系， 但系咧，原来你煲醋咧，要有咧杀病毒嗰个效果咧，个浓度啊，系要好高咧，先至可以达到啊。 嗯，即系个醋嘅浓度好高啊。 系啊，你真系冇得开稀佢稀释嚟。 哦啊、即是原汁倒下去就好煲了。 这个我不肯定，只是知道浓度要相当高的。 嗯、 但是你想想，其实醋、啊、你闻下去都会有少俗的感觉。 是啊， 如果你拿些很浓度高的醋来煲，想着在家里煲，令到环境杀了那些病毒的话，啊，我真系担心你咧，病毒系咪可以杀死都未知嘅同时啊，我可以肯定啊，你嗰个呼吸道咧已经受到好强嘅刺激啊， 嗯、 会咳嗽咧，甚至出现嘅喉咙发炎都未等啊！ 我相信咧，如果咧收音机旁边嘅听众真系要尝试咧，真系记得要保持屋企嘅空气流通，开晒啲窗先好事啊！ 哇！我就直头再保守啲啦， 点啊？ 就系唔好试咯，呢啲嘢又唔系真系好有根据偏方嚟噶咋，咁啊唔好试啦，人哋唔做自己又唔好做，咁安全啦。好啦，另外有用嘢咧，就系、是、啲人话食大蒜啦、啊，又可以杀菌同埋消除病毒，又系咪嘅咁？嗱、啊，我都请教过啲中医师，佢、 嗯、 就话咧，你食大蒜咧，又唔系个个人都得噶，点解啊？因为每个人啊个体质唔同嘅，系咪先？啊，有人啊属寒底，有人啊热底，啊，阿巴贝你又咩底？ 我啊， 唔知啊，系啦， 唔怕蚀底啩？ 唔怕蚀底，乱咁食都系傻噶， 系啦，咁又唔得喎， 都系唔得噶咩？咁本身咧，蒜头咧就系啲咧，食材啊，佢咧有一种咧，有散发热嘅功能啊，功效噶。如果咧你万一食得多嘅话咧，会令到你咧口干啊，你个胃黏膜咧太干嘅话咧，个抵抗力反而会下降噶。 嗯， 所以咧，你话系咪靠食大蒜可以下防呢个病毒咧？似乎都不能够啊，食太多啦嘛。 同埋咧，食完大蒜咧，似乎个口咧都会出现另外一种问题，就是、因为有啲异味、哦。 啊，咁咧可能有一个咧，你估唔到嘅就系、 是啊， 你话食大蒜哦，咁好啦，你有呢个效果咯，就系、是、你真系可以同人保持距离啊。吓，英文叫咩话 ？Social distancing。 啲神石 系 嘛？ 系啊， 神石咁咧，你就真系可以达到呢个效果啦。 系啦、啊，因为你食大蒜咁样，隔篱嗰个人走咗啦。 咁咧，呢、這个咧我就唔阻止你啦。如果你想有个咁嘅效果，但系你话系咪单靠食大蒜啊就可以杀死嗰啲病毒咧？咁咧啊，喺中医嘅角度咧。就是未必可以的，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嘛，所以很多学问的东西。 嗯，不过偏方的东西不得个知字啦，叫做懂得多样东 西咯。是啦，那就不是听人讲完自己又走去试啊， 是吧？ 都是补充那句咧，戴翻个头盔先。啊，咁我录音机咧都是要啊！拜托大家啫，呢啲咁嘅问题要请教你嘅中医师啊， 啊 先至好咧，真系自己去做定唔做咧吓、啊？记住啊，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基叔。 拜拜。 晨光大学，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ここからじゃ見えない未来がある。今というこの時が輝きすぎて。 日本女子 Acapella 组合 Little Monster 在日本再次推出他们的全新歌曲，叫做 Starting Over。差不多每一张的 single 作品，他们都是会同日剧去到合作。今次他们也同江田结实主演的日剧去联成。虽然日剧的背景是围绕住学生，但是他们都希望用这一首 Starting Over 将一班学生的情感、纯真的心灵带到去大人的社会入面。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Little Green Monster Starting Over。今个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 Little Green Monster 的 Starting Over。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时间来到早上的7:29，有些射击练习通告可以跟听众一起看看。今天由上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天由上午8:00至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时间来到朝早的7:29，先听听7:30钟的新闻简报和交通消息。转头回来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暂停向世界卫生组织拨款。他在白宫表示，正是要求审视世卫在隐瞒疫情散播以及管控失误当中犯错的严重程度。特朗普说关注美国社会的慷慨是否获得最好的使用。美国是世卫最大的拨款国家，去年提供4亿美元。纽约州长国务反驳总统特朗普，说拥有绝对权力重启美国经济，强调美国没有皇帝。国务在每日疫情记者会上说，不认同特朗普对重开经济活动有最终决定权的讲法，强调美国没有皇帝，只是有一位民选总统。他重申必须以智慧和有序的方法重启美国经济，否则强行重启可能会令到疫情再度恶化，令到艰苦战胜疫情的成果完全失去。美国各州长早前宣布组成一个联合地区性的工作小组，协调各州重启经济的步伐，引致特朗普不满。特朗普事后在白宫公开表示，只有他拥有绝对权力决定几时重启美国经济。意大利新增新型肺炎病例2972宗，是三月中以来最低数字。当地累计病例超过160,000，新增死亡个案回升至602宗，累计死亡人数21,000多人。另外，法国新增死亡病例762宗，累计超过15,000人死亡，确诊病例超过100,000。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木狼队 NBA 方面，木狼队的中锋 Anthony Towns 唐斯的家人，他的妈咪 Jacqueline 就对抗这个肺炎超过一个月之后就离开了人世了，终年58岁。唐斯的家人都深受打击，希望这一次哀痛的时期是保持住私隐，所以外国的传媒都未能够访问到这一位木狼的星级球员啦，唐斯啦。咁但系木狼嘅领队都出嚟讲啦，佢话咧唐斯呢一件事咧，确系令人哋好伤感啊！亦都藉住呢一件事咧，希望大家咧就摒弃一啲歧视啦。因为记得琴日咧都有讲过咧，另一位嘅中锋嚟自犹他爵士嘅，亦都系 NBA 确诊第一人咧，就系呢个高拔啦，就收到一啲死亡嘅恐吓啊！咁啊，记得琴日同小白都有讲过啦，话其实即系染上呢个肺炎病菌，其实佢都唔想嘅，亦都佢都冇得拣啊，所以。即係希望大家就同心抗疫啦，亦都喺個心方面可以寬容多少少啦。咁接到呢個唔太開心嘅消息咧，咁多位嘅球星咧，亦都發文咧慰問咧Anthony Towns 嚇。咁勇士嘅後衛咧咖喱仔啊 Steph Curry 啦，表示啊，唐斯為你同埋你嘅屋企人祈禱啦，我為你感到抱歉。咁公牛嘅入樽勝手啊嚇，Seth Lavine 咧就話嚇好遺憾，係啦。爱你的兄弟咁样，咁所以就希望即系大家同心抗疫咧，亦都希望即系呢啲嘅事件话到俾大家听，真系唔好掉以轻心字啦。虽然即系用外国嚟借镜啦，香港虽然个确诊数字呢几日都去翻个单位数，但系大家就真系唔好唔戴口罩啊，或者咧过翻日常嘅生活啊，始终都即系根据嗰啲专业嘅医护人员讲啦，系需要多啲嘅时间嘅。咁希望大家都要忍耐啦，係啦，多啲安慰嘅说话啦，互相守望啦，都係近期需要做嘅事件嚟嘅。 係呀，如果而家即係掉以轻心呢，就将我哋之前咁多嘅努力呢就付诸流水，咁就唔好啦，係咪先？ 係，咁希望大家保持身体健康啦，呢啲唔开心嘅事呢就唔好再发生啦。好，转个角度呢讲返啲提振啲嘅开心啲嘅嘢。 好， 我都知道小白呢就都会打机，仲要打一隻足球嘅游戏机呀，咁样足球游戏 game 咁啊。偶爾都會打下啦，放鬆下自己都係緊要噶嘛。 搭車嗰陣時候打下最好 啊。係啦，咁呢幾日咧都不停咁樣講話，NBA 方面咧又揾啲球星啊喺網上打機直播啊。俾一啲嘅球迷睇啊，俾佢哋指住引先啦，係咪先？指住睇波引啊，咁啊，連 F1 啊，即係一級方程式咧，嗰啲啊車手們啊，咸美頓嗰啲咯，都忍唔住啊，要玩翻一鋪咧，虛擬版啊，遊戲版嘅 F1 喎，咁啊，佢哋又可以過到打機癮啊，車迷又可以睇下，喂，原來咧喺電子遊戲嘅世界，佢哋係咁樣飛車嘅喎，咁樣，咁啊，唔知機迷啊或者遊戲迷咧，可唔可以咧飛車快得過黑帝咸美頓啊嚇？咁啊真係要試過先知。咁啊香港方面咧都不甘示弱喎，大家都知道啦。港超聯方面咧就繼續停擺啦，咁啊延期作賽啦，因應咧呢個肺炎疫情影響，本地嘅足球賽事咧已經停咗大概咧，哇接近3个星期咯，唔驚唔覺啊嚇，咁啊接近一個月啦，極有可能咧喺唔會喺九月之前可以復到賽嘅，咁啊球迷啊當然餓波啦，咁啊球員亦都想咧一展身手，所以咧香港嘅足總咧就舉辦咗呢個電子遊戲版嘅港超聯賽事，咁啊喺呢個香港超級聯賽嘅 Facebook 咧。免費就可以睇得到噶啦。 哦，喂，咁啲球員咧都係港超嘅球員嚟啦，係咪？ 係啊，係啊，係啊，5点钟嘅直播啊！ 我有好興，好有興趣睇下港超嘅球員咧喺啲遊戲機上面亮相。 係啦，咁啊，包括有佳聯元朗嘅羅振廷啦，就會對咧李文嘅顏樂峰咁樣。咁啊呢個因為佢始終打一個電玩遊戲足球遊戲咧，都係要派一個球員出嚟嘅，冇得話。11个球员齐上齐落咁样就做唔到呢一件事咯，就派代表出席咁啊。但系咧有趣嘅地方咧就系有啲球会咧有本身嘅吉祥物噶嘛。我头先都 send 咗俾阿小白睇咧，就系譬如杰志球队嘅吉祥物咧叫杰仔，其实系佢系一只蓝色嘅雀仔嚟噶嘛。咁咧佢就戴住个 costume。 跟住就打機咯。 哦， 即係戴住曬啲頭套啊，或者即係用翻毛毛手啊，咁去撳嗰個手掣，唔知會唔會有機會影響發揮咧？咁啊，除咗傑志用吉祥物咧，魚丸啊都用吉祥物喎、啊。魚丸嗰個吉祥物好似叫魚蛋啊。是真系噶，真系啊！ 唔系 cat 嚟噶， 唔系 cat 嚟，系真系，即系鱼丸，即系呢个老牌球会啦。大家由细睇波睇到大都听过鱼丸啦，咁样。咁啊，佢嘅吉祥物原来系鱼蛋，可能系一只蛋嚟嘅。转个头上网揾翻，或者手机旁边你咧又可以睇下，喂，究竟呢只蛋仔系点样咧？咁啊，当然仲有其他嘅。球隊啦，譬如東方龍獅就派出咧呢個陳浩偉啦，對戰呢個冠中南區嘅夏志明，咁啊富力方面嘅代表就係咧梁樂恆，咁啊對呢個傑志頭先講嘅傑仔啦，即係一隻吉祥物雀仔嚟嘅，咁啊魚丸咧即係魚蛋咧就對啊第一場嘅勝方，咁啊標準流浪啊同埋香港飛馬咧都分別派出啊球員去參戰呢個咧。港超聯唔係咁單單喺草地上面踢啦，今次咧就去咗電子遊戲嘅世界。係 咯，喂，歐啊，其實咧，如果佢哋去咗電子世界嘅話咧，我覺得其實應該整翻隊經典港超球員啊嘛。 係啊係啊， 即係譬如和仔啊、歐偉倫啊、山道士呢啲咧，走翻曬出嚟一齊玩一下都開心啊！ 李健和啊、歐偉倫啊、山道士啊，係啊， 我會好想睇喎，係 嘛？全部嗰啲希福特啊，嗰啲當然啦，八九十年代嗰啲球星出曬嚟啊，係嘛？咁啊好啊，我都想睇啊。其实呢呢啲叫足球游戏呢，佢可以做一个叫做我自己的足球员嘅一个模式嘅。 我即係自己 edit 㗎嘛。 係啦，譬如嗱，以大家都认识啊和哥啊李健和为例，咁佢一把飘逸嘅长头发迷到不少球迷㗎嘛。咁你就可以。 虽然而家剪短咗。 係啦，设定一个球员啊，佢係长头发乱发嘅，咁啊面型尖尖瘦瘦削削嘅，咁啊踢呢个我冇記錯，和哥咧就係司職咧，左翼嘅，左翼嘅，即係佢負責斬波噶嘛，喺嗰邊， 係佢負責斬波嘅， 係負責斬波噶嘛， 係咪籃板七號啊？佢好似就係、 是，我後數我唔記得，因為踢過好多隊球隊嘅，佢除咗踢過南華，仲踢過東方。好似連嗰啲快易通、好易通都踢過㗎，當年啦嚇，咁啊要揾翻資料先知啊，費事講錯咗。好啦，咁啊可以做一個咁嘅球員，咁啊真係可以咧經典重溫啊，將咧九十年代啊香港足球圈嘅盛世咧，哇咁樣咧共冶一爐咁樣喺球迷面前咧，即係可以有一個虛擬版嘅演出啊，即係電子遊戲版，咁都係球迷嘅福氣嚟，因為始終大家都需要好多娛樂㗎嘛。咁當然最好嘅娛樂，咁梗係聽收音機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啦， 同埋可以俾球员过下瘾咧，系咪？咁啊呢样嘢好紧要啊！嗱，而家咧就话抗疫期间啦，咁啊其实咧有好多嘅朋友，包括咧就系斯朗拿度啊，一啲咧都唔偷懒啦。咁啊有指咧就系佢去到葡萄牙自己嘅舞会嗰度咧，就哇喺不断去到操练。咁啊嗱，而家咧就意大利就唔翻住啦，咁啊祖云达斯就唔见咗斯朗嘅踪影啦。相反咧，咁啊佢翻咗去葡萄牙嘅家乡嗰度啦，咁啊亦都咧见得到佢喺士砵亭嗰度啊，哇好努力咧就去到练习，咁啊带埋啲小朋友，咁啊变相咧就好似帮士砵亭咧就卖埋广告添，因为佢都会将呢啲嘅相片咧就 upload 去到佢自己嗰个嘅 IG 嗰度。啊，与此同时啊，为咗抗疫咧，斯朗亦都咧就喺葡萄牙国家队大军嗰度咧啊开咗个 group 做乜嘢咧？啊就话到啦，咁啊共同抗疫啊，不如咧叫所有国家队嘅球员啊一齐咧就将自己嘅部分薪金咧就一齐捐出嚟，咁啊俾啲医护队伍咧去到咧就系有更加多嘅资源咧可以好好抗疫嘅。好啦，咁啊睇翻咧就系奥运方面嘅消息啦吓，咁啊东京奥运延期一年。为了呢就是有更加多的资金啦，去到呢就是迎办出年啊，虽然都叫做2020的东京奥运，但2021年的奥运都需要很多钱的。那本身今年的奥运就开支已经去到126亿是美元来的。那么延期一年衍生出来的额外开支估计现时就已经去到27亿美元的了。包括就是租借场地啦、职员和保安开支等等。那么他们说到了原本这一笔钱呢好大機會咧，都係東京政府咧就自己要俾嘅。不過咧，咁啊睇到咧就係國際奧委會啊，咁啊巴克咧就話到啦，延期嘅 budget 咧呢一個預算啦，咁啊國際奧委會咧都願意咧就係承擔啊部分嘅。咁啊承擔部分嘅意思係有幾多咧？咁啊佢又冇講到嘅。咁啊睇下大家可唔可以錢銀上邊咧就溝通得好啲，咁啊令到咧出年啊即係大家等咗一年嘅奧運會咧都可以搞得繼續有聲有色啦。 別の明日へ歩き出そう。 呢只歌 系，虽然我唔知佢讲乜啦，因为话虽然我唔知佢唱乜啦，但系咧听住嗰个嘅音乐嘅节奏同埋佢哋咧好用力咁样去演唱咧，就好有呢个朝头早咧要提起精神啊翻工嗰个状况啊。 系啊，一队嘅组合啊都系五位嘅女子成员唱家班嚟嘅，佢哋都系啊。Little Green Monster 嘅作品啊 ，Starting Over。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直播室咧继续有啊小白啦，同埋有我彭仔响树嘅。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咁啊，八点前咧同大家咧就系、是、去到咧世界各地咧，即系揾一啲嘅趣闻嚟睇睇啦。其中咧呢一单咧就即系趣闻得嚟咧，就希望大家唔好咧就系、是、遇上啦，因为咧就变咗咧你系俾人呃啦喺买嘢嗰方面。咁啊，其實呢個都即係笑唔出嚟。如果係苦主嘅話，哦、就係點咧？就喺大陸嗰方面咧，就出現咗咧，有一啲咧嗰啲叫做測温槍、 哦， 紅外線測温槍。而家咧，我哋喺香港啊，譬如有陣時進入一啲啊 食肆 啊、大廈啊，或者係你嘅工作間啊，可能咧喺進入去呢個大門之前咧，都會有一個嘅專責人員咧幫你咧，就拿住嗰支紅外線測温槍，就喺你的額頭嗰度咧，就係、是、度下你有冇發燒啊咁樣嘅。 我哋嘅廣播大廈都做足呢啲措施，我今朝都有用過呢個測温槍 哦，我哋嗰係測温機嚟 喎。哦，唔係啊，因為咧朝頭早佢個測温機未開啊。 哦，所以要用測温槍。 就用測温槍 啊，咁就好啦。我又未試過喺廣播大廈享受呢個測温槍。 你早啲翻嚟就得㗎啦。 哦，係咪啊？咁我就喺嗰個鏡頭下咧，就會奄奄樣咁問下：你點啊？點啊？我有冇高温得滯啊？咁樣啊，咁啊冇嘅，冇事嘅咁。喂，但係咧呢啲咁樣嘅紅外線測温槍咧，喺平日嚟到去使用嘅時間咧，即係呢輪咧。有陣時都幾尷尬啊！ 嚇，點解咧？ 因為咧，即係使用者咧，佢幫你度嘅時候咧，即係良莠不齊。嗰個意思係喺嗰個手勢方面，有啲咧即係懟到埋嚟，懟到埋嚟喺你個額頭，淨側就掂落去咁樣度噶啦。即係有啲咧就手勢就好準確嘅，不過就。 希望大家喺度嘅时候都要有啲耐性啦， 向住个额头啦。我有试过咧，去啲食肆嘅时候咧，要我同佢讲翻，你记住向住我额头，因为佢唔知道射咗去边嘅， 系 求其到咧吓。 但系咧，而家嗰个情况咧就系讲话咧喺大陆方面咧就发现啦，喺呢一个嘅北京啦同埋深圳咧有两家嘅企业咧就出咗一啲咧系劣质嘅。红外线测温枪啊，咁、甚至乎俾外国咧系退货添啊，咁依家咧就内地方面咧，政府咧就觉得系严重影响国家形象啊，咁、禁止呢两间嘅企业出口呢一个防疫用品添啊吓，咁啊呢啲嘅红外线测温枪咧，喺内地咧原来上网买咧就系1800多元人民币啦，咁就有5支，咁即系差唔多平均，你当佢2000元人民幣有5支，咁都係100多元一支啦。咁、我喺香港買咗一支啊，最近600多元咯。 係 係啊，咁即係原來都爭好遠個價錢啦。係啦，咁啊最緊要咧就係而家買咗嗰啲朋友咧慘啦，因為佢係屬於三毛測温槍。 哇，三毛 咩叫三毛咧？冇说明书，冇合格证，亦都咧嗰个温度咧冇个准，即系又唔准，嗰下先吓人憎噶嘛，真系激死啊！咁呢一啲咧咁样嘅测温枪咧，希望大家咧就买嘅时候咧都要系认明咧系有信誉嘅嗰啲嘅商号咧帮衬咧先至稳阵啊！ 如果唔系你买个咁样嘅冇用嘅测温枪咧，同买玩具有乜分别咧？ 你估做样咩？咁啊，应该呢啲咁嘅劣质货咧唔会嚟到香港噶啦，咁亦都喺内地咧都。被打低咗， 系啊， 打 嚴打啊呢啲吓， 系嚴打咗。好啦，咁另外咧，我哋去到咧英國方面咧，就英國嘅疫情咧都係嚴重嘅，咁其中咧就好多嘅機構咧都要停工嘅，咁包括咗咧就我哋同行啊。呢、这個 BBC 啊，英國廣播公司咧，佢哋咧體育部唔知係咪都比較係要停止工作， 清閒啊呢排其實。 好啦，咁咧佢哋有一位體育評論員咧，佢咧因為喺屋企嗰度咧避疫啦，即係唔出街啦嚇。但係另一方面咧，佢嘅工作亦都咧真係冇咩做嘅，因為好多賽事都停曬啦嘛。 係啊， 係啊，嗱大家知道尤其是足球添啦，英國方面嚇，咁冇嘢做，百無聊賴，咁點咧？自己又平時都講開波啊， 係啊，有癮啊，佢哋 係啦，啊，佢又得意喎，佢咧就走去咧影低咧屋企有兩隻狗嘅玩嗰個玩具嘅情況，即係兩隻狗喺度爭嘢玩啊，追追逐逐嘅情況，拍低咗之後咧，就再配翻啲解説上去，即係好似講波咁樣啊，咁竟然喺網上咧就瘋傳喎。哇！超過咧1600多万次嘅觀看次數，哇！幾犀利， 好厲害喎！咁係 啦，咁啊令到呢位嘅 BBC 嘅體育評論員咧，即係風頭一時無兩啦。咁都要真係揾條片嚟睇下，先聽得到咧，究竟佢其實係講乜嘢內容， 同埋幾咁有趣啊！嚇，竟然1600万人瀏覽， 相信咧呢一招咧可以阿小白效法下啦。 系喎， 系啦，你屋企可以点咧？就系揾你只家犬啦，就同你嘅爱儿咧就争嘢玩咁样，追追逐逐咁，你又可以拍条片，然之后咧又可以加啲旁白啦。 系， 佢哋唔系你可以咧就请教阿何老正 吓，点解何老正嗰个通？ 系好啦，而家咧就见到啊左边啊就阿小小白啊向住右边啊狗仔柴犬啊系咁啊追住佢啊， 又掹住佢条尾啊， 系啊。可以諗下喎，呢個咁提高點擊率。 阿小白 點啊點啊點啊！ 你又話驚你嘅公子咧會比較悶啦喺屋企，你而家可以用呢一個咧做一個功課啦，等佢去發揮一下。你話試下咁樣踢得唔得？ 係喎， 睇下佢配得好唔好咁樣。咁然之後作為一個家課，又可以發揮佢嘅創意，你又冇咁煩咧， 又可以抌埋上網，等大家評下分啊，一齊聽下。 我諗應該都可以讓你有一兩晚咧好瞓嘅。 應該係啊，我尋晚又瞓得好差啦。 唔好講啦，咁就。 身邊的你有多好，擁吻有多好。兴奋过早，彼此的爱无退路，前无去路，推进不到，前面若幸福。 时限去对到，谈恋爱不讲将来，和你感上了压迫，换来是否体恤慷慨，像没人愿难愿爱，为你感恩兼感慨，如此苦苦挣扎还留余力再观 我有呢一首新作是属于 吴若希的 这位蠢材， 原来性尝试找出收紧的方法。这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法官说，和资深内地法官交流的时候知道，他们一直想知道香港怎样，为什么会这么混乱，而且不爱国。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发言人说，北京中央政府一再明确表示將會繼續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將會繼續貫徹一國兩制原則。又補充話，北京致力維護基本法。中國當局冇回應路透社嘅提問。財經消息，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2，日元107.03，瑞士法郎0.96，澳元0.643，加元1.388。新西兰元0.61，人民币7.052，英镑对美元1.263，欧元对美元1.098。日经平均指数报19482点，跌15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3.74美元，卖出1726.42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微弱高压脊即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现在气温2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咧，就系由于窝打路道咧有水管紧急维修啊，咁有两个位封咗噶，一个位咧就系窝打路道天桥，都系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沙福道嘅慢线噶，咁沙福道咧佢嗰个位咧就系去沙田方向噶，咁但系而家咧就系去尖沙咀方向啊，近住沙福道嘅慢线封咗啦，咁另外就落咗桥噶啦，都系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嘅中慢线封咗，咁所以影响到而家挤塞，咁车龙咧排翻去映月台啊。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重复多次位置啦，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沙福道封慢线啦。咁另外咧都系去尖沙咀方向，就近住希福道封咗中线同慢线，咁影响到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挤塞，龙尾排到去映月台噶。咁而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彩云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挤塞。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百胜角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由2020年4月1日起，保险业监管局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的0.085%，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少少征费就可以加强对保险业的规管， 和对投保人的保障。保监局会透过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征费，详情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保费征费双重保障。 喂，演员啦，唔该。 好演员真的好难找的，都是等我王喜亲自落场啦。港台电视31的刑事香港短片创作比赛今年还帮你找埋演员，不只有我，还有郭业君、唐浩然、曾志豪、彭晴、崔杰彤、施芬和迪斯为你免费演出，详情上网页 rthk.hk/freeminghk 看下啦。 截止申请日期延长至4月30日，快点行动啦。 哇，好彩唔使我帮手啫。 我是朱海婷，对我来讲一个 good morning 就是首先起身，伸个懒腰深呼吸一下先，跟住对住佛镜笑一笑，再想下我今日的目标或者我自己那日的时间表。有时间的话梗是同女女来个 morning kiss， 再加叹一杯我喜欢的茶，那我那一日就是充满正能量的一天。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时间嚟到啦，朝早嘅8:09啦，继续我哋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啊，直播室咧就有我彭仔同埋有阿小白喺度。 早晨啊，彭爷爷。 至于我哋嘅封烟主持咧，除咗阿 O 之外咧，仲有 Heidi 朱海婷。早啊！ 早晨，彭仔。早晨，小白。早晨，晨光听众。早晨。 系啊，早晨啊，听众朋友。系咁啊，进入另一个小时嘅晨光第一线啦，我哋啊迎接埋阿朱海婷出嚟啦。 系啊！ 过去呢几天，以至到你嘅周末、周日都过得好嘛？如愿嘛？ 如愿啊，都 OK 啊！我想讲复活节假期咧，唉，小肚腩都复活埋啦！ 哇，你已经做好多运动噶啦、啊， 要做翻多啲啊！呢几日反而咧都系嗰个咧逆向嘅思维就系、是，哎，知道咧条街都开始多翻咗人啦，咁、 啊、 所以我就避嘅。我就係即係反而留翻喺屋企多咗，所以咧我又會即係假期過後，我可能又要出動翻啊！ 係啊，咁啊有兩母女一齊跳舞咯， 跳舞啦，行山啦，户外活動啦，踩下單車啦，喺小人嘅時候。 咁啊，即係喺呢一個嘅都感受到咧嗰個市內嘅狀況咧，都真係好似多翻啲朋友咧出嚟活動。 你有冇出去感受 下？我冇啊。好啊，系啊，我就净系食完嘢就翻屋企啦。 我嘅感受方法就系咁，嗱，有一日咧都即系要出去，即系去街市啊，或者去超市补啲嘢啦。哇，我就系兜喺咧即系大型嘅商场附近啦、已经感受到啦，唔单止见到车位满晒，喺附近嘅路全部泊满晒违例嘅汽车， 包括埋 亦都有见到咧，即系啲警车都好勤力咁样咧，就俾下啲。违例嘅罚款啲嘅车辆，咁、就知道咧个可以想象埋咧个商场入边嘅虚陷情况啦。 系咁啊，所以大家咧都即系唔好咁容易就松懈啦，要再忍下啲。时间啊吓，我哋要忍耐少少添，咁啊身痕咧都要忍下， 系啊忍住啊， 冇办法啦吓，如果唔系咧就变咗学阿小白今天都同阿 O 一齐都讲话，如果唔系前功尽弃， 系啊，到时仲惨， 仲嘥咗我哋啲心机啊吓。 是啊，好似话呢几日，哎呀，讲确诊个案嘅单日数字，大家听到好兴奋啊嘛，系咪？哎呀，好嘢，好嘢。咁但系最惊就系话，哎，系咪因为呢几日假期啊？听讲就系话，即系你化验嘅时候都可能系，多咗时间休息，咁啲数字系咪反映咗出嚟咧？呢个都要好紧张，留意住啊。 系咁，所以都不厌其烦咧，都会提大家咧，就如无必要咧，都唔好外出啦吓。就多啲都系留翻喺屋企嗰度咧，就好啲啊，比较安全一啲咁样嘅。咁啊，阿朱海婷，打阵我哋咧又会喺8:30前咧就再同你通过话啦。到时睇下你有啲乜嘢同阿彭爷爷讲啦。不过咧，你同你收线之前咧都要。预测一下咧今日嘅本港地区嘅天气状况，等啲听众朋友啊，加埋阿朱海婷咧都了解一下先啊。 系啊，咁啊天气方面咧就大致天晴嘅，咁啊最高嘅气温啊25度左右啦，吹轻微至到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嘅。展望啊，未来一两日都系大致天晴，周末至到下周初渐转咧就系潮湿有雾啦。咁啊日间啊相当温暖嘅，而家21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68%啊。 好，呢、這个时候咧就到阿 O 出场啦，仲有温卓培。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早晨星期三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经第一线啊！阿欧请嚟咧，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咧今个礼拜嘅财金大事件。交俾你啊，温生。温生，早晨。 早晨啊，欧。 早晨啊，哇！琴日美股大升，原因究竟系啲乜先？ 冇錯啦，咁啊，琴日我哋見到咧，美股咧就即係以收市價嚟計嘅話咧，就升咗咧就係558點嘅，或者2.39%。咁啊，最重要嘅原因咧，就當然咧就係因為個繼金融海嘯之後嚟講嘅話咧，聯儲局咧琴日咧就係宣布咧就重推呢一個所謂嘅商業票據融資機制啊。咁呢個機制係咩嚟嘅咧？就係呢一啲嘅商業嘅票據咧，一般嚟講嘅話咧，就係一啲冇擔保嘅3個月嘅短期嘅債券嚟嘅。咁而所謂嘅融資機制嚟講嘅話，就是说联储局是会是买入特定的评级的商业的票据，从而就向企业就提供就是 无抵押的贷款的。当然这个也是帮助企业 释放一些美元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也都解释了昨天的股市升的最重要的原因的。 美股有得升，但是看回你的专栏就说要叫一些投资者留意第二波的金融冲击，究竟会发生啲乜嘢事呢？ 其实是的，点解我要叫大家要留意第二波嘅金融冲击呢？因为我哋见到咧，而家咧就全世界咧个疫情，尤其是欧美嘅疫情咧，暂时我哋都见唔到咧有稳定嘅状况。譬如好似美国，我哋而家仲系见到佢平均每日咧都大约系讲紧有30,000嘅新确诊嘅人数啦，疫情嘅新确诊人数啦。咁而欧洲嚟讲嘅话咧，你加埋几个主要嘅国家，其实都讲紧咧有成10,000个新确诊嘅新增国外。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就疫情咧要几时先至能够控制得到咧？这个真系唔知道。咁而我哋见到咧，疫情嘅影响之下嚟讲嘅话咧，全世界个经济或者嗰啲企业啊，即系好难去应付啦。咁而先进嘅国家主要嘅工业国，我哋见到咧，佢哋咧都系好帮佢哋嘅人民啦，好似美国咁，就不断咧就即系 印银纸啊。 印銀紙啊，去幫佢哋啊，會推出嗰啲方案啊，去解民紓困啊等等。咁但係咧，新興市場咧就冇咁嘅能力咧，去做咁多嘢咧，去幫助佢哋嘅國內嗰啲企業。咁所以咧，新興市場咧，我覺得咧係最大機會咧，可能會引發咧係第二波嘅即係金融嘅風暴嘅。咁啊，當然啦，會唔會引發咧？我唔夠膽講，但係咧，我只係能夠話咧，如果時間嗰個疫情嘅時間越係拖得長嘅話咧，咁就越係有機會咧，就係對全球嘅經濟咧造成較大嘅衝擊，而新興市場咧嘅抵受嘅能力咧就往往係較低。咁呢個咧對呢個係我哋要留意嘅地方。咁而咧世銀咧World Bank 咧，咁佢亦都喺過去星期日咧就發出個警告，佢就話咧警告疫情咧對南亞國家咧個衝擊咧就最大。咁佢個報告講咩咧？佢就話咧。譬如佢話印度啦，佢話喺4月1日開始嘅未來一個財政年度，佢估計咧印度嘅經濟增長咧可能只係得1.5%至2.8%嘅個增長。咁當然咧，大家去話咦1.5、2.8都好似唔錯啊咁樣，咁但係唔好忘記佢係新興印度係新興市場嚟嘅。咁而截至3月31日對上個一個年度嘅印度嘅經濟嚟講嘅話咧，世銀咧就估計咧會有5% 嘅增長。咁所以你由5%突然間一跌到咧1.5%至2.8%嘅增長嚟講嘅話咧，呢、這個咧可以話係個跌幅係會相當之驚人嘅。咁如果另一樣嘢值得留意咧，就係、是、世銀咧亦都同時估計啦，尼泊爾咧、斯里蘭卡、孟加拉啊等等呢啲國家咧個經濟嘅增長咧將會大幅倒退，而巴基斯坦咧佢哋估計咧更加係有機會出現衰退添嘅。 咁講開呢一個咧，其實小弟都睇咗一啲叫做國際嘅新聞啊，好多時咧都會分析話，依家今時今日咧個疫情影響嘅地區咧，已經係一啲已經發展嘅經濟體啊。但係咧大家唔會知道啊，當呢啲病毒嘅時候，去到一啲發展中國家，以至一啲甚至係未發展嘅國家，即係對於佢嘅影響有幾大？隨時咧會有好多唔同非洲嘅小國咧，有機會因為疫情咧，佢一下就抵受唔住啦，一下就可能全個國家要破產啦。反而要留意嘅係呢一樣嘢咯，即係你嗰個新興市場嘅揭示會唔會係咁啊，温生？ 嗱，咁啊，睇下你乜嘢新兴市场啦，因为咧有一啲太细小嘅新兴市场，好似非洲嘅国家嚟讲咧。 就算佢有啲咩較大嘅衝擊嚟講嘅話咧，就衝擊唔到啊，即係啲工業發展大國嘅。咁呢樣嘢嚟講嘅話咧，我哋可以較為去啊少理會佢哋。咁但係咧，如果你話一啲嘅，譬如好似亞洲一啲嘅國家，譬如好似唔好講孟加拉嗰啲咁細啦，如果你話印度嗰啲有啲出咗咩問題嘅話咧，嗰、那個衝擊咧就會相對係較大嘅。咁所以我哋要留意呢一啲嘅國家佢哋嘅往後嘅發展係點樣樣啊？ 係啊，雖然香港依家個確診數字就稍為回落啦，好似即係身處嘅環境就叫做安全少少，或者啊大家覺得啊可以慢慢減退啦。但係其實世界間特別係美國啊、歐洲方面繼續哇日日都係即係個確診數字咧與日俱升啊，所以真係要留意。住疫情咧，点样影响住经济啦？嗱，今个星期咧，仲有一啲咧需要留意嘅要素，系咪啊，温生？ 冇错啦，嗱喺今个星期嚟讲嘅话咧，有好几个消息要留意啦。第一就系喺今个星期四嚟讲嘅话咧，我哋要睇住咧美国公布嘅新申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啦。点解呢要留意呢个数字呢？因为喺过去三个星期嚟讲嘅话咧，呢、這个数字咧累积嘅增长咧系达到咧系1680万人嘅申请呢个新嘅失业救济数字。咁、可以话相当之庞大一个数字嚟噶，咁呢个数字如果继续系有所攀升嘅话咧，咁当然咧我哋可以幻想得到咧，就系个疫情咧对美国个冲击啊越嚟越大啦。咁喺议息会议方面嚟讲嘅话咧，就留意星期三啦，因为星期三咧就加拿大央行即系今晚啊，加拿大央行咧就将会咧系议息嘅。咁當然維持所有貨幣政策不變咧，係意料中事啦。咁但係我哋要留意嘅就係加央行咧點樣睇法佢哋嘅經濟嘅前景啦。咁最後嚟講嘅話咧，關心澳洲嘅投資者咧就要留意星期四啦，因為咧澳洲咧就將會公布咧就三月份嘅失業率嘅。咁澳洲咧喺呢一個二月份嘅失業率嚟講嘅話咧就係 5.1%。咁睇下三月份嘅失業率咧會唔會大幅度攀升？咁而澳洲咧央行行長嘅洛威咧過去曾經講過，佢就話咧就唔想將個息率咧去到零或者是负息率，咁而家澳洲的息率已经是 0.25% 噶啦，咁再下一格就是 0% 噶啦，咁但系如果个失业率咧真系攀升得咁紧要嘅时候，如果真系攀升得快咧，咁提防咧可能咧，就算佢澳洲央行唔想，但可能都需要咧系要将个息率咧进一步下调，咁我哋即管睇下嗰、那个澳洲嗰、那个失业率嘅情况系点样样啦。 咁投資者們咧就要留意一下環球財金嘅大事件啊，點樣影響咧？即係金價、匯價以至股價嘅走向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温卓培温生幫我哋分析啊。今個星期嘅財金大事件啦。咁温生，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啦，好嘛？唔該曬，拜拜。 好，拜拜。 香港電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 晨光第一線。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资讯什么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院长兼肠道微生物群研究中心主任陈家亮教授， 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的新型冠状病毒对于我们全球的影响是非常之深远，就在我们香港来讲，我们现在中文大学医学院就和我们的卫生署做一个合作，为到那些在海外回来的人士，尤其是第一个阶段在小朋友 BB 仔是留他们的粪便样本，看看他们会不会有这种新型的冠状病毒。就其实呢，在我们的研究发现呢，有这些新型冠状病毒的人士呢，并不是每一个呢都有咳有痰的，甚至乎是隐形带病毒者，他们可以很健康走来走去没事的。再加上你想想，平时我们大人说留痰留深喉唾液都可以留得到，小朋友你叫留这些是留不到的。咁所以呢，在我们的研究亦都发现呢，大便样本验到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的个准程度呢，同在这个其他的样本包括是痰 或者心喉退液咧係一樣咁準確嘅。喺威爾斯親王醫院，過去我哋揾咗十幾個已經確診咗嘅人士，同佢收集咗330多個樣本，分別咧喺咽喉啦、痰啦、唾液啦、大便、小便、脱液各方面攞啲樣本。嗰啲樣本我哋發覺咧，無論呢啲人士佢個病情係屬於輕微定係嚴重，所有我哋都可以喺佢個糞便嗰度驗到有呢個咁嘅樣本，有呢個新型冠狀病毒。而更加重要咧，就係有大約係三成嘅人士咧，當佢嗰個唾液痰嗰個病毒已經再驗唔到之餘咧，佢嗰個糞便依然仲係持續排泄有呢啲病毒嘅。咁即係話其實咧，靠驗糞便咧係一個非常之精準嘅方法，幫我哋驗得到當事人究竟如果佢係確診者，佢咪繼續持續咁排緊病毒，引致咧對嗰個環境啊、身邊人會有個威脅咧。第二，對於嗰啲病徵唔明顯，或者甚至乎我哋擔心係隱形大病毒者，大便呢個咧亦都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咁但係跟住而家嚟講咧，我哋都要求每一個人士喺機場嗰度咧係留曬啲樣本，先至可以離開，知道佢冇事先離開啦。咁所以而家我哋都要同衛生署嗰方面咧，要繼續嚟到商討有咩方法可以嚟到去促使呢個過程唔會太過耐。我哋糞便嚟講，暫時都未見到有假陰性嘅現象出現，因為咧糞便入面排泄呢個病毒咧係一個相當長嘅時間，佢係同呢一個嗰個病毒喺唔同身體位置嗰個濃度有關嘅。我哋做曬成個檢測嘅工作，咁我哋檢測結果有之後就交翻俾衛生署，咁衛生署咧就再做一個跟進嘅工作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二台通识六十秒。 讲起印尼国宝级动物，你会想起咩啊？ 科莫多巨蜥啊。 仲有呢？ 想唔到。 仲有爪哇独角犀牛嘛？ 系、哦，我知道爪哇独角犀牛系犀牛种类当中体型最细只嘅一种。不过一只成年的爪哇独角犀牛的体重都有900至2300公斤，是爪哇岛上面体型最大的动物。 不像其他品种的犀牛有两只角，爪哇犀牛只有一只角，还要只有雄性有角。他们会利用这只角在灌木丛里面开路和找东西吃，主要食粮是植物和水果。 由于爪哇独角犀牛的角非常珍贵，所以曾经是猎人捕猎的目标，令他们的数量大幅减少，成为濒危野生动物。 现在只有在爪哇最东部的保护区乌荣古龙国家公园才会见到他们的踪影。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至8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通识六十秒。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 敢作敢变。 我要告诉红爷爷的一件事。 好，那呢个时候呢请埋阿朱海婷出嚟先。朱海婷 ,Hi 啲。 係呀，彭爷爷你好啊。 好啦，彭爷爷之外呢仲有啊小白喺旁边。 我喺旁边旁听啊，偷听你哋讲嘢啊。 喺旁边参扶住啊。 係呀。 我想问呢，平时呢小白我觉得就一定有嘅。彭爷爷会唔会有时都会饮返杯啊啤酒咁样㗎？ 唔会啊。係啦，你身体唔好嘛。 你都唔使饮都好好 high 㗎啦。 酒不醉。醉就人自醉啦， 咁呢个系我都觉得。 嗱，不过讲起咧一个嘅啤酒品牌咧，咁近期都觉得，唉，真系咧唔怕生坏名啦，改名啊真系冇办法啦，就系咧佢嘅名咧就系同我哋近期嘅冠状病毒系一模一样个品牌啊。 哦，系来佬噶。 来佬，来佬，来佬 嘅， 小白知噶啦，嗰支高身嘅樽嘅，咁跟住咧，你饮嘅时候咧， 知啊知啊， 会摆一个青柠咁样嗰只啦吓。 喂，以前咧，即系彭爷爷咧，仲读书嘅时候咧，反而有饮， 系， 系 啊。 即系读书 大学时代嘅时候兴啊，出去饮嘢嘅时候， 应该系预科嘅时候啦。 哇， 哦， 系啦，已经有同啲同学仔咧，系夜晚嘅时候有啲活动咧，去倾下偈啊，嗰时候咧就有饮过呢种啤酒。 哇， 咁如果你仲会 塞粒叫咩？檸檬， 檸檬嘅聽， 我以為你會擺華妹嗰啲添， 華 妹嗰啲嘅飲花椒啫，係咪啊？ 係啦，哦，咁啊，大家明嗰個名啫，都唔 係啊。嗱，其實我哋就好明啊，亦都好文明啊，係咪？ 係啊。 咁但係原來咧，即係講翻美國嗰邊咧，其實真係有咧超過四成嘅人就係話我哋以後唔會再飲呢個品牌啊，覺得個名就唔老禮啦，總之就唔中意啦嚇。 哦，竟然有啲咁嘅事。 佢哋公司都已經出咗嚟就澄清，唉，我哋同呢個病毒真係冇關㗎。咁但係呢最终呢唔单止销量呢就急跌咗四成喎、 哦。 最终啲代理商啊啲个老板出嚟澄清都冇用啊、嗯、虽然佢就係一个墨西哥嘅品牌。而家最终嘅命运呢就係、是、已经係被逼要暂停佢生产啦。 哦 係所以个影响都几大呀。咁你话如果好似男仔咁盘爷爷咁或者啲朋友都觉得飲下啫冇问题其中一个品牌咋嘛。咁即係唔知会唔会影响到呢嚟緊啦可能就会渐渐买唔到佢哋啦， 定系可能就好，我相信大家朋友咧就系、是叫做信邪，咁啊暂时而家咧嗰个疫情如火如荼咁啊，起冚冚咧，咁你话咧，免得过都唔买呢个牌子咧，咪佢可能触动到你个伤痛咧，系嘛？咁都叫做情有可原，又或者系都理解，系嘛？咁但系当过咗个疫情之后咧，咁应该都唔会再影响呢一只牌子嘅啤酒。 系啊，又或者佢哋嘅生产会唔会能够恢复重见天日咧？就真系要睇下咯。同埋好笑啊，我哋未话加个青柠嘅， 系啊， 其实青柠系 lime 啊嘛，都有一个病毒叫做 lime disease， 不过就串杀唔同，所以即系话， 即系乜嘢都关事咁样吓，真系啊！哇，大家咧就唔好咁即系容易上心啊啲嘢吓，理解明白嘅，我哋都系。即系文明人吓，知道咧唔关啲咩牌子产品事，即系嗰个病毒。 多啲一刻，你话饮少咗酒，食健康啲，咁对身体都一定系会好咗嘅，系咪先？ 咁呢一个讲法就啱啦，嗬。好啦，咁啊，朱海婷啊，彭人嘢啦，多谢你介绍佢呢一样嘢吓，讲解俾佢听。咁啊，九点半后先再同你通话啦。 好，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暂停向世界卫生组织拨款。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指出，世卫在新型肺炎疫情爆发的时候未有履行基本职责，发布中国对病毒的虚假信息，令到疫情爆发的范围比原本更加大。他正是要求审视评估世卫管控失误和隐瞒疫情散播。美国是世卫最大的拨款国家，去年提供4亿美元，占总拨款的 15%。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期望美国可以在下个月1号或之前解除封闭，但是同时认为部分州份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重开，认为各州州长都有责任自行决定。特朗普说将会同50个州政府代表会面，并且授权州政府自行制定重开时间表，联邦政府将会密切关注。特朗普的最新讲法和早前表示有绝对权力重启美国经济有明显改变。纽约州长国务早前反驳特朗普，重申必须以智慧和有序的方法重启美国经济。美国目前有超过60万人确诊感染新型肺炎，过去一日新增超过2200宗死亡病例，创单日新高，累计有至少25000人不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全球经济是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会收缩 3%， 收缩步伐亦都是10年来最快，形容新型肺炎疫情令到全球陷入灾难，没有其他可以相比， 疫情持續，將會考驗各個政府和中央銀行。預料主要經濟體包括美、英和日本等，今年收縮 5.9% 至 6.5%， 歐元區收縮 7.5%， 中國會有 1.2% 經濟增長。全球生產總值未來兩年將會減少$90,000,000,000，但是疫情如果下半年受控，預計出年經濟可以增長 5.8%。翻嚟本港，政府提出未來半年放寬申請綜援的資產上限，估計額外開支大約是35.2億元。政府向立法會財委會提交的文件顯示，預計放寬申請綜援的資產上限的措施可以令額外40,000戶人受惠，預計開支大約是35.2億元。另外，政府亦都為補貼僱員一半薪金的保就業計劃向財委會申請810億元撥款。政府因應新一輪防疫抗疫基金，合共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1375億元。財委會星期五將會首先審議抗疫基金撥款，當日財委會將會召開10.5個鐘的會議審議。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09，瑞士法郎0.961，澳元0.643，加元1.389，新西兰元0.609，人民币7.052，英镑对美元1.262，欧元对美元1.098。日经平均指数报19,532点，跌106点。倫敦金每盎司買入1,726.09美元，賣出1,729.21美元。本港地區今日天氣預測天晴，最高氣温大約25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一兩日大致天晴，週末至下周初漸轉潮濕有霧，日間相當溫暖。依家氣温21度，相對濕度6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窝打老道啦。咁窝打老道爆水管啦，而家有两段路封闭噶，去尖沙咀方向，包括咧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啦，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沙福道嘅慢线，同埋窝打老道近住希福道嘅中线同慢线封闭啦。咁而系一带挤塞，龙尾喺油站噶。就是窝打路道爆水管，窝打路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沙福道嘅慢线，同埋窝打路道去翻尖沙咀，近住希福道嘅中线同慢线封闭，咁而系一带挤塞，车龙排到去油站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对出。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在游丽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坪石，龙尾在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跟着德望学校一段挤塞。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虎山道桥底。咁喺新界，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龙尾在大榄上斜啊。咁后少少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三圣对出。大埔公路出翻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骏景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为医护人员打气。 我姓黄嘅，我成日喺美孚见到啲医护咧，就搭小巴上马加烈嘅。我又想同佢哋讲句啊，加油啊 ，We shall overcome 啊，同2003年一样。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下啦。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系要有林忆莲的歌啦。系边一首唔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时间嚟到早上嘅8:38，多谢你咧，继续收听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吓。咁啊，直播室咧为你服务咧，今天咧就有阿小伯白元浩，同埋有我鹏仔程振鹏响 先。早晨啊，各位听众。 系咁啊，今日咧我哋有两位嘅封烟主持嘅。 系啊， 咁就阿 O 同埋阿朱海婷嘅吓。咁啊，稍后咧阿朱海婷都会再度咧同我哋系分享一下啲乐事啦。咁啊 O 咧亦都会系9:00咧同我哋再讲下咧，喺投资市场上边要注意啲乜嘢。不过呢个钟数咧，就先交俾我同阿小白咧，就同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啦。先嚟咧睇下嚟自香港文汇报今日嘅头版头条啊吓。咁啊，讲到香港寻日嘅新冠肺炎新确诊宗数咧，系维持喺个位数字嘅水平噶。咁而新增咧3宗个案，全部咧冇病征。有外遊歷史，但是呢就出現2宗不尋常個案，就突顯病毒十分狡猾，稍為掉以輕心都隨時引致社區爆發的。這2宗個案包括呢就是61歲男高音歌唱家莫華倫先生，咁佢喺咧泰國確診並且接受治療，咁病毒檢測係呈陰性之後翻香港嘅，咁但係咧喺香港咧就驗出咧係帶病毒咧而復陽啊，所謂 即係無啦啦變翻做 係啊陽性啊，即係我哋通常呢啲個字眼咧就好似睇啲神怪片咧， 武俠小説啊， 即係佢由陰間翻翻嚟陽間復陽， 係喎又係嗰只復陽喎。 用呢個字眼都用得有趣啊嚇！咁但係咧喺一個朋友嘅身上咧，病毒再次出現陽性咧，其實就真係一啲都唔有趣啦。咁啊，另外咧，一名青年居家隔離18天咧，就一直冇病徵嘅。雖然咧已經過咗潛伏期，但係尋日咧亦都確診嘅。咁面對呢個蠱惑病毒咧，衞生防護中心同埋傳染病專家咧都呼籲市民啊，千萬不要鬆懈。衛生署亦都研究咧，為即將完成居家檢疫嘅人士係進行病毒檢測，呈陰性咧先至係正式完成所謂坐疫監嘅嚇。咁啊，呢一個咧就係嚟自今天啦，香港文匯報嘅頭版頭條嘅報導嚟噶。 咁另外我哋再睇下《東方日報》方面嘅報導，咁啊講到咧就係啲考生嘅問題啦，大家都好關心啦嚇。咁啊，內文亦都講到教育局喺3月底公布將中學文憑試考試期啊，咁啊推遲去到今個月嘅24號啦。咁啊，距離開考不足2星期，咁啊政府尋日傍晚咧亦都會見傳媒嘅一個場合入邊透露啊，文憑試如期開考嘅成數咧。咁啊，非常之高啊！亦都指出啊，咁啊，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啊，会喺未来1-2日咧就会公布啦，开考嘅情况到底系点样？咁啊，政府仍然咧就会密切留意住咧就系疫情嘅发展嘅。咁但系有组织咧就向过万名嘅文凭试考生进行咗一啲嘅调查，当中有90%人啊反对咧系如期开考嘅，即系话唔好考住咁样， 咁快考住 系啦。呢啲就呢个调查嘅人嘅一啲嘅意见啦。嗱，另外亦都见到有66%嘅人认为喺14日之内，如果冇確診嘅話咧，先至應考會好啲。嗱，咁啊，組織咧亦都咧就係希望政府就係望一望啦，即係正視一下考生嘅意見，睇下咧佢哋有啲乜嘢嘅決定啦嚇。咁啊，今次呢一個嘅調查咧，機構就總共向11,300 22名嘅文凭试考生咧，同埋自修生进行调查噶。受访考生入边啊，94人担心咧疫情未受控，92人担心咧有社区隐形传播链，以及咧有90人系担心再一次出现咧就系大规模嘅社区爆发噶。被问到喺点样嘅情况底下先至有信心考试咧，咁啊最多人啊，即系66人认为14日入边如果香港系冇确诊嘅个案咧，先至系开考咧会比较安心噶。亦都有56人认为完全没有社区感染嘅个案咧，先至系会考试。另外有84人啊，对教育局嘅防疫措施咧，话到冇乜信心咁讲啊吓。咁啊，有一啲嘅老师咧就表示啦，考生啊并非考试嘅机器，咁啊准备应考需要有足够嘅心理准备功夫噶。咁啊，期望啊局方咧可以将呢个考试嘅安排尽快公布。咁啊，现时咧如果真系开考啦，其实咧佢嚟考试不足10日，咁啊佢担心咧，其实考评局啦就会唔会有一个清晰嘅指引咧，就话到如果遇上啊防疫或者相关事宜嗰啲嘅应变措施应该点做咧？咁样其实学生又担心，老师又擔心，咁最緊要就係指引清晰啦，係咪先？ 啊，咁希望喺呢一個嘅開考，真正係開考之前咧，能夠係解決呢一件事先啦，嚇。咁啊，跟住到我呢一邊咧，就睇下明報啦噃。嗱，明報今日嘅頭版頭條咧，就係同疫情之下咧，大家咧點樣去保住個飯碗啊，或者咧個生計可唔可以有著落咧有關啦。嗱，政府咧將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係申请拨款810亿元用作补贴雇主资薪一半，出一半粮，上限就9000蚊，呢个叫保就业计划啦。咁啊，劳福局局长啊罗志光咧，寻日就交代计划详情，作出2项技术修订，去减嗰个滥用嘅可能，即系去减低被滥用嘅可能。由原本啊容许雇主喺1至4月间系选取1个月为指定月份计算员工人数同薪酬，就改为咧要雇主选1至3月任何1个月为工资基础。咁员工人数咧就划线计算3月份嘅数目，避免雇主咧喺4月份咧做手脚噶。咁至6月发放第一期，总共咧3个月嘅补贴嘅时候咧，政府就会同雇主系对数啦，即系咧3月同6月嘅员工人数需要相符，否则咧就要退还款项噶。但系对于雇主啊，系攞咗呢个资助之后，员工薪金嘅问题咧，罗志光就讲到明咧，唔会管啊嗰啲雇主咧是否减薪咁讲嘅。就住咧喺呢一个嘅保就业嘅情况啦吓，政府上个礼拜就提出呢一个保就业工资补贴计划嘅，就话咧涵盖150万名咧系有强积金同埋公积金供款嘅雇员，但系事后就被指咧有漏洞，有可能咧遭到啲雇主咧就钻空子滥用啦。咁啊罗志光咧寻日就系见传媒交代翻个计划细节啦。咁除此之外咧，亦都咧系讲到特首林郑月娥喺寻日嘅记者会有表示咧，政府向雇主提供薪金补贴，雇主取得补贴之后，要承诺咧系6个月内不能裁员啊，所有金额咧必须用以补贴雇员，就不可用喺其他公司项目，例如系租金噶。咁对于有意见话咧，第二轮抗疫基金咧未有支援，冇强积金供款，或者系65岁以上的自雇者，林郑月娥就话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扩阔计划的涵盖面，包括饮食业和运输业等等，有不少员工是没有供到强积金的这些行业。他亦都提及政府会放宽限制，资助领牌的绿色小巴牌主亦都咧系受助，咁而司机亦都会喺强积金计划下受惠。咁啊，林郑月娥表示啦，社会保障系统有不同计划涵盖65岁或以上嘅人士噶。咁政府亦都向雇主提出，若果聘用65岁以上人士咧，工资津贴啊要保障埋呢一啲嘅员工噶。咁话，咁呢个嚟自今日咧明报嘅头条报道。 政府咧都有好多需要 界別咧要去幫忙先至得噶嚇。咁啊，《經濟日報》亦都關心一下啲豬嘅問題，唔係身邊嘅傻豬仔啊，係供港活豬個豬，即係 好貴啊！而家啲豬，係啊，啲豬肉啊， 冇錯。咁啊話到啦，喺豬瘟同埋肺炎嘅疫情夾擊底下啦，供港嘅內地豬數量減少啊。近日啊，豬肉拍賣價創新高，咁啊比去年同期貴咗兩倍。業界話到啊，街市零售價每斤大概咧就120元，甚至咧係貴過牛肉添。食環署預計今日咧就有1780隻嘅活豬供港噶，咁但係業界認為要有2000隻咧先至係足夠咧，就係啊供應俾市場噶。有豬肉商會促請政府咧就放寬呢一個嘅檢疫要求，吸引內地豬場咧就將貨源咧去到供港噶。咁佢哋亦都話到啦，咁啊豬肉買手香港豬肉總商會方面嘅理事長啊許慧堅就話到啦，內地出現非洲豬瘟之後啊，咁啊活豬出口檢疫尺度非常嚴謹，令到大量供港豬場咧改為內銷啊。嗱，原本啊近100間供港嘅豬場，咁啊大減至到現時得翻嘅一個嘅單位數嘅啫，令到活豬嘅供應急跌，咁啊結果啊豬肉拍賣價咧就持續上升，咁啊業界生計受影響之餘，市民咧亦都要捱貴。豬咁講，嗱現時內地每擔豬大概咧就係2000元啦。反觀啊，香港拍賣價即使咧就係即使咧就倍升，咁但係仍然咧係發覺咧係供應係減少嘅，即係你俾多咗錢啊，啲貨咧都唔係話嚟得好足啊嚇。咁啊，佢哋咧就認為香港政府喺檢疫方面啊，沿用歐盟嘅標準同內地不一樣，令到檢疫過程非常咧就係繁複。咁啊，反而澳門咧就同內地嘅標準睇齊啊，冇出現咧就係食安問題，建議港府啊跟隨。咁啊，佢哋亦都話到受到肺炎疫情拖累，業界有工人流失同埋失業啊。咁啊，豬價暴漲亦都令到咧就肉檔生意減少。食衞局方面咧亦都話到啦，政府關注活豬供應偏低同埋漲價嘅情況，會積極同內地就增加活豬供港緊密溝通，咁但係政府話到啦，內地活豬供應咧仍然係受到非洲豬瘟嘅影響，價格高企，對供港嘅情況咧造成影響噶，亦都強調啊，屠房進行日日清咧係防控非洲豬瘟嘅重要措施嚟噶。以上嚟自《經濟日報》嘅報導。 好啦，咁啊，跟住咧睇《蘋果日報》嘅頭版頭條咧，就係轉去睇一啲嘅政治事件啊嚇，咁就話咧啊，港澳辦同埋中聯辦咧。星期一的时候就联手就强烈谴责这个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荣亨就拖延内会主席选举，更加扬言就以涉及这个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是自罪。而特首林郑月娥和建制派昨天都即刻就围攻郭荣亨，那就怎样呢？林郑月娥就在一个记者会上面谈到这件事的时候，更加指就郭榮亨咧係鐵證如山，就不容抵賴。咁而建制派表明咧，就對呢位郭議員咧就提不信任或譴責動議，咁啊要 DQ 佢嘅議席啊。即係除去佢議席，咁而郭議員咧，尋日就手持呢個議事規則親身反擊，表明咧。是根據基本法和議事規則去主持會議的，咁形容咧，一國兩制啊敗壞得好緊要，又表明咧無懼建制派對佢採取行動，鬆容回應話 be my guest 咁樣。咁而呢個嘅港澳辦同埋中聯辦咧，譴責郭榮亨之後咧，咁隨即咧都遭到咧係各界咧都出嚟咧表示咧咁樣係干預香港事務喎。咁嗱，大律師公會啊發聲明啦，就指兩辦以及係任何中央政府所屬部門啊喺香港作公開評論及聲明，都係為行使佢嘅。公權的行為嚟嘅，咁當有關評論或聲明係涉及香港特區根據基本法自行管理嘅事務，容易令公眾咧就將此等評論咧就視為違反基本法所保障嘅一國兩制原則，所以咧大律師公會咧都呼籲有關部門咧就上述事宜咧要保持克制咁講。咁呢個嚟自今日咧《蘋果日報》嘅頭條報導啊。 好，我哋再睇埋嚟自《星島日報》嘅獨家報導。咁啊，講到咧就一啲關於校園復修費用啊同埋進度嘅問題啊嚇。內文亦都講到話，上年反修例風波觸發連場嘅暴力衝突，多間嘅大學亦都相繼成為戰場。其中啊，香港理工大學喺去年11月發生長達2個星期嘅佔領事件，咁啊破壞最為 惨重，咁啊至到目前为止仍然喺度复修当中噶。星岛日报接获消息啊，理工大学初步估计校园修复费将要高达7亿元噶。咁啊消息亦都指出，目前校园修复进度理想，九月之前咧应该可以大致完成。咁啊并且看不到破坏嘅痕迹咁讲。咁至于修复费啊，在哪度嚟呢？咁根据了解啊，咁理工大学倾向咧先以大学嘅基金支付，咁但系呢个举动有可能咧就会影响大学未来嘅发展啊吓。同样在反修例期间遭受到破坏的中文大学以及就城市大学早前公布校园费用维修的费用，并且表示会自行承担费用的。至于损毁最严重的理工大学亦都是忙于点算。刚才讲过就个数字去到7亿元，当中的费用可以分成两部分。首2亿元就是用作临时维修费，包括就是重装被打破的玻璃以及就各大楼的设施和门。另外5亿元就是主要用作长期维修的，以及咧就系啊应立法会的要求加强保安措施，以避免同类的事件就再次发生。多处嘅校园设施受到破坏啦，咁至今仍然喺度维修紧。当中损毁最严重的大楼就系包括李嘉诚楼、赛马会众艺馆，以及咧就系 A G 座大楼。咁而前两座大楼嘅玻璃外墙严重损毁，修复需要时间。咁仍然见到系有白板围封噶。另外啊，包玉刚图书馆曾经出现严重嘅水浸，多媒体中心、自修室同埋升降机亦都全部被水浸。咁需要咧就系检验同埋更换呢啲嘅措施。好啦，实验室方面啦，咁据讲啊，内里嘅损毁情况并不严重，实验室咧就所需要用嘅仪器咧都冇乜大碍噶。不过有关嘅损失咧就较大，因为唔少嘅化学物品咧就被示威者咧就系攞走咗噶。事实上啊，理工大学唔少嘅大楼设施早喺一月中啊已经咧就系修理好噶啦，并且重新投入运作，包括咧就七咸道南啊一带嘅大楼啦，以及咧就系南面嘅大楼都已经就系开放使用噶啦。一度传出咧就系恶臭同埋堆满咗垃圾追虫嘅餐厅同埋厨房，其实已经就是收拾好的了。 只是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hashtag 同心抗疫 #hashtag 啊！朝早8:55嘅时间，梗系有啊，华梅姐喺度啦。早晨啊，华梅姐。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啊，今朝早得翻你啊吓。 系啊，几好啊！我几享受呢个倾密偈嘅时光。 是不是啊？ 咁系啦。 啊，未把口啊。 朗个人 咧。系唔中意啊？我同唔中意啊？阿鹏仔同阿 爸 比佢哋啊， 我个人系最大爱噶啦，个个都中意啊， 咁就好啦吓、要有爱心啊，做人 系 吓、如果你话咧，大家咧个爱心咧爆棚到咧，系再加埋咧有啲嘅天才嘅本事喺度嘅话，咁、就可以咧，好似咧我今朝想同大家 #hashtag 嘅呢一位嚟自加拿大嘅少年人咁啦。 哦，佢造福世界呢、啲人可以。 是啊，好犀利啊！咁因为咧喺呢一个嘅全球啦，受到呢个新冠肺炎疫情嘅影响之下啦，真系咧世界各地都好似咧无一幸免咁样。喺、加拿大嗰边咧，个情况咧都系不能够话系唔严重嘅，咁啊都系紧张嘅。咁、喺加拿大咧，原来咧有一位啊。13岁嘅少年人啊，男仔嚟噶吓， 好年轻啫、 啊。系啊，咁佢咧谂到一个咧，真系系帮助别人嘅好方法，就系、咧自己咧用脑筋去咧创造咗一个咧叫做 护耳神器、哦，护 耳神器嗱，抗疫期间咧，我哋通常都系保护住我哋嘅呼吸道啦。 系啊， 佢要保护住耳仔嘅原因系咪都系同戴口罩有关咧？ 冇错啊，系、哦、啊，正是啊，小白。嗱、 嗯， 我哋咧而家成日都戴住口罩啦，咁喺戴口罩嘅过程入边咧，你一定会感受到咧。嗱，我哋多数咧都会系用嗰啲咧系橡筋嘅，系咪橡筋嚟到箍喺个耳仔度嘅嗰种嘅口罩？咁当然亦都有一啲口罩啦，佢系绑绳嘅， 好似手术室嗰啲口罩咁 样。系啦，咁但系嗰个咧就比较好似冇咁普遍，大家选择嚟用，多数都选择用嗰个咧系橡筋带咁样嘅。咁、呢个橡筋带啦，咁其实咧你长时间咁嚟到戴住个口罩嘅时候咧，嗰条橡筋带咧箍住个耳仔咧，都真系会系咁磨损啦。咁、你有机会咧，真系个耳仔嘅耳背后边咧系会被磨损到流血都未定噶。 惊啊！ 嗱、啊，咁我哋咧就作为普通人啦，作为市民啦，小市民咁样，我哋戴个口罩啦，都系出街嘅时候啦，或者你去开工嘅时候戴口罩啦，喺、公众地方戴口罩啦。咁但系我哋翻到屋企嘅时候咧，都可能有机会可以松一松，唔需要戴住嘛，系咪？ 冇错。 但系呢对于医护人员嚟讲咧，佢哋真系长期比我哋更长时间咧，系要戴住呢个口罩，真系保命噶。佢哋所以咧，佢哋嗰个耳仔耳背受损嘅边一个个个案咧，数字啊，就肯定会比较多一啲嘅吓。咁、而呢一个少年人咧，佢就谂到咧，用呢个3D 打印嘅技术咧，设计咗一个护耳神器，就系咧佢形状系咁嘅，约莫咧我目测咧，佢好似一把间尺咁上下长，即系12 cm 度啦。咁、然之后两头咧就有咧，好似好似嗰啲鱼骨咁样嘅，两头吓，咁、有一格格咁啦，啲鱼骨撒开啲鱼骨咁，有四排咁样，左边四排，右边四排咁。咁当然啦，当你戴嘅时候咧，佢就系爱嚟点咧，就爱嚟俾你咧，喺呢一个嘅后脑嗰度咧，贴住，然之后跟住你嗰个咧橡筋绳啊。你个口罩橡筋绳咧，就两边左右咧，就箍落佢嗰啲嘅鱼排嗰度、鱼骨嗰度，去调校翻自己嗰个嘅弧度啦，你个喉咙嘅弧度，咁就唔需要咧箍喺个耳仔边咁伤啦嘛，几好啊！ 神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我话梅姐今日嘅 #咧系咁嘅。护耳神器有创意加爱心，家国少年抵赞 No.1 啊！ 要赞啊！ 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都系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啊，就系窝打老道啦。窝打老道咧有两段路咧需要封闭嘅，就系受水管紧急维修影响啦。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沙福道封咗慢线啦。咁都系去尖沙咀方向，就唔系天桥位噶，喺下路啦。近住希福道封咗中慢线，咁影响到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咧就挤塞。咁龙尾咧排翻去狮子山隧道嘅收费广场噶。咁揸车朋友留意啦。窝打老道天桥去尖沙咀近住沙福道嘅慢线啦，同埋都系去尖沙咀，就唔系天桥位，就系、是、下路位啦。近住希福道嘅中慢线都封闭噶。咁而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咧，车龙排翻去狮子山隧道收费广场对出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香港仔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挤塞。 龙尾喺置富道，喺九龙啦。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喺南昌站。长沙环道去旺角，近住荔枝角消防局一段车多，咁影响到美丽道左转翻去长沙环道挤塞，龙尾就喺荔湾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在新界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骏逸街一段挤塞，龙尾就在百胜阁路。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排到骏景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全年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候选名单。 Adore You, Harry Styles。 Before You Go, Louis Capaldi。 Monkey Business, Asha Voice. Underdog, Alicia Keys. Beautiful People, Ed Sheeran featuring Khalid. 乐迷投票现正展开，立即登上 rthk.hk 支持你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4月26号。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互己互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阿欧每朝咧听到呢一只歌咧，就会好想起身噶啦。你唔觉得呢一只歌咧有一阵面包味嘅咩？就系阿 Lam 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食早餐啊，咁多位。 生命这好。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才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星期三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欧请来正荣地产金融业务部副总裁郭家耀郭生帮我们分析大市的。郭生早晨。 是，早晨大家好。 早晨，隔晚美股就大升，原因是什么呢？今天有没有机会带动港股升？是 啊，看回外围，昨晚美股做得几理想，一方面就市场对个疫情逐步受控，似乎都转为比较乐观。第二就一啲美國企業都陸續公布業績啦，雖然就啲銀行股嘅業績就相對比較失望啦，但係大家似乎對一啲科技企業啦嗰個前景展望咧都係幾樂觀啦。琴晚都有個別啲科網股咧係再創咗歷史新高，帶動到個指況咧，即係都幾全面咁向好啦。咁啊，講到翻到嚟即係港股呢邊啦，咁啊應該都會受到帶動啊，因為睇到 ADR 都跟住係有個上升啦。咁啊，特別即係一啲龍頭科技股啦，都受惠到外圍美股嗰啲科網股嘅表現帶動。港股呢邊我估計有機會試一試25,000附近嗰啲阻力位啦。下面支持我哋睇翻24,000点嘅水平。 今日咧有两位听众都想问一下郭生问题吓、第一位咧就系钟小姐，钟小姐就问只一号仔啊，长和啦，咁啊股东都增持啦，咁啊继续买货，咁系咪一个买入嘅信号咧？咁啊钟小姐依家冇货嘅，咁啊问一下郭生呢、这个价位现价位可唔可以买入咧？ 咁啊都睇到就股东增持咧，都系对即系长和咧自己公司咧一个信心嘅支持啦。咁其次咧，睇翻早前咧，長和嘅股價大跌，除咗因為大市因素啦，我諗大家都比較關注就係個歐洲嘅經濟啊，同埋就係個匯率嘅問題啦，會拖累到佢個股值。咁但係而家睇到美元咧都開始有啲回軟嘅跡象啦，咁呢方面對長和嘅壓力咧應該係減輕啦。其次咧就即係其實長和好多投資其實都係一啲比較長期穩定嘅公用類投資啦，咁呢方面咧。 就唔應該受到個經濟周期影響太大嘅。咁所以如果你話即係睇長線嘅，咁喺現水平，我覺得都係有啲吸引力都可以考慮 噶。咁快速答埋咧另一位聽眾啊，金小姐嘅問題啊，咁啊問只2628中人壽啊嚇，20.3買嘅，咁啊依家就跌翻落去15蚊到嘅水平啦，咁啊係咪溝貨嘅好時機咧？定還是咧係會有機會上翻去自己嘅買入價嗰度咧？ 咁啊，當然咧，中國人壽個表現就一路都係幾令人失望啦。咁啊，都令到好多投資者都有虧損錄得啦。咁依家即係短期內，你話要上翻20蚊咧，就似乎有啲難度嘅。咁至於你話即係想再溝貨嘅話，我建議唔好擺曬啲雞蛋喺同一個籃度啦。咁啊，考慮下其他啲板塊會更加理想啦。因為睇到國壽佢自己本身啦，個經營業績都幾受到個內地嘅市況啊，同埋。自己業務咧冇太大突破啦，咁變相佢就一直都俾平保俾落去咯，咁啊，所以我就唔係太有建議購貨啦，咁啊揸住嗰注貨咧，咁可以考慮即係等個大致進一步反彈嘅時候就沽出啦。 完全明白曬啦，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正榮地產金融業務部副總裁啊郭家耀郭生幫我哋分析大市嘅，郭生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 好，唔該曬你，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唔該郭生，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既然冇赖床都醒咗啦，咁系时候咧，我哋俾啲嘢啲听众做下先。 咁系要啦， 小白 拎起个电话，打电话上嚟1872388，就系咁简单啫。 做乜嘢咧？就系我哋嘅晨光 Morning Call， 又系时候呼吁大家咧可以做点唱啦。咁唔系今日吓，唔系今日，系啊，听日，听日咧有个吉日吓，咁啊可以俾大家咧就系占据嚟到做你自己嘅点唱啦。咁呢轮咧，大家听众朋友咧都特别有一个心咧，都想系借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嘅呢个空间咧，就可以咧同啲医护人员咧就兼且为佢哋打下气咁样，都系好嘅。 系啊，机会难得啊，咁明天咧就有一个嘅 吉日 啦，咁啊 下 个礼 拜都有 嘅，系啦，咁我哋择好晒啲吉时俾埋大家噶啦， 冇错， 9:50嗰个永远都系吉时嚟嘅。 啊，咁大家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1872388啦，就可以系做你想表达嘅一个嘅点唱啊，咁同我哋讲低啦吓，咁会为你安排嘅日子嘅。 打电话上嚟18723881388啦。 呢个时候咧，星期三咧又好多堂要上，我哋即系停课不停学咧，果然系冇讲错啊吓。 啱啊，搵呢位老师啊，Miss Lam Lam 啊。 系啊，7:00咧先至上完呢个大学啫，晨光大学噶。而家9:00咧又要准备咧，再去攞另外一本书啊。不过今次攞本杂志嚟嘅。 是国家地理杂志。 9:00，听一听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星期三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今个星期咧就有国家地理杂志嘅代表杨轩阿彪早晨啊， 早晨啊 ，Bobby。 今次咧见到你哋杂志咧好得意，因为咧个封面咧除咗图片好似以往一样咁精美啦，今次仲要系两个封面，点解嘅咧？ 啊，冇错啊！咁你见到今期咧，其实底面咧系两个封面嚟嘅。咁点解咧？咁讲一讲近排啲形势啦。咁新型冠状病毒啦，咁全球肆虐紧啦，咁周围都封城啊，又社交隔离啊，又限制距离啦，又去唔到旅行啦，咁样。咁其實你要見到咧，係好似我哋嘅生活方式同埋經濟活動咧，已經降到最低點啦，係嘛？好多嘅國際城市條街都冇乜人喺度啦。最得意就係話歐洲太空總署咧，咁最近就發布咗嗰個衛星圖像啦，就見到意大利同埋中國嘅上空咧，因為停止咗一個人物活動啊，嗰、那個大氣二氧化氮濃度咧，3个月咧大幅咁下降咧。好清晰，成個中國同埋意大利見到好清晰。咁我之前就有好多紅當當地方係一個二氧化碳高濃度地方嚟嘅，已經見到冇曬啦，係咪？咁喺新型冠狀病毒咁短時間內咧，咁我哋見到個影響大俾我哋係幾咁大噶啦。同時間亦都見到就係話工業化同埋全球化之下咧，我哋有冇方法去逆轉咧？咁之前嘅空氣污染啊，或者係一啲嘅温室气体的排放的问题，会不会在这件事上面带来的一些看法，会不会停止了一活动之后，地球就会好回呢？开始想就是说地球在过去50年发生什么事呢？ 咁我哋開始諗緊未來嘅50年都發生咩事呢？咁今期就係一個世界地球日50周年嘅專刊啦。咁所以國家地理雜誌就做一個好得意嘅專題，就係話地球未來50年會發生咩事呢？咁兩個封面呢，點解會有兩個呢？咁如果睇清楚啲呢，咁一個封面正封面呢，係好一個係有樂觀嘅封面，個地球好靚嘅藍色嘅，代表住話50年後地球一個生機仍然嘅地方啦，人類依然喺度興盛緊生活緊嘅，好開心嘅，喺空氣或者氣候上面可能有啲嘅新嘅科技或者新嘅技術，令到我哋減少咗空氣污染啦，善用啲資源，善用能源啦，咁亦都可以挽救地球一啲嘅物種嘅滅絕啦。咁其實喺舊年九月份咧，咁全世界都有600万人去響應呢個氣候罷課嘅。咁之前都好多新聞啦咁樣。咁個情況就有啲似翻50年前，即係1970年代。咁啲人咧突然間係有個文化嘅呼聲，就話我哋要愛護地球，要環保地球，救救地球嘅。點解要呢個正面封面咧？就係想話未來五十年，我哋可能有更加好嘅未來，就是、可能呼起咗人類嘅呼聲，就話我哋要繼續保育地球。咁去到底面嗰個咧，就係、是、其實黑掹掹嘅地球嚟噶嘛。咁其實呢、這個係叫做悲觀嘅方面去諗。如果我哋而家唔做任何嘢，譬如繼續有得空氣繼續污染啊，温室氣體排放繼續增加，咁會發生咩事呢？咁其實大家見到近來呢幾年咧，亞馬遜嘅森林大火啊，澳洲嘅山林大火啊，甚至乎係見到南北極融冰嗰個問題啊，同埋好多一啲嘅極端氣候出現嘅。咁五十年後，我哋而家開始乜都唔做啊，其實地球可能真係50年後之後咧，就變咗黑掹掹嘅地球，咁可能唔適宜人類居住，甚至乎我哋後代亦都生活到好艱辛咁樣。咁喺呢個方向上面咧，咁有兩個嘅睇法啦，正面同埋悲觀。咁我哋想向邊個方向行咧？咁視乎人類想做咩啦。咁當然咧，我哋而家向樂觀方向睇咧，咁人類可以做到啲乜去挽救地球或者係改變個氣候問題咧？即係如果有人問究竟2070年世界會變成點樣咧？咁樣咁其實可以話而家係一個關鍵性嘅 moment 啦。咁就係我哋可以做啲咩咧？其實睇翻聯合國喺個氣候變遷委員會佢提過嘅，我哋最遲必須喺今個世紀中咧，或者呢50年內咧，就要將温室氣體排放咧減到零啊，先可以阻到呢個氣候災難發生啊！因為大家都唔想可能突然間即係電影都見到啲科幻電影見到地球一啲嘅氣候嘅變化，令到無可挽救嘅温度轉變啊，甚至乎一啲嘅好強勁嘅山林大火啊發生嘅。咁其實喺呢一個過程中，我哋做啲咩？其實係都係做緊嘅嘢嘅，就係一啲嘅綠色能源革命。咁綠色能源革命咧，科學家估計啦，未來呢5年咧，全球嘅再生資源或者再生能源咧，可以增加佢嘅產能嘅。咁當然啦，其實喺個再生能源產量嘅而家嚟講咧，係遠遠唔夠嘅。點解咧？咁聯合國就講過最近一份報告就話啦，佢估計就話如果為咗將嗰個暖化嘅控制温度咧，控制 1.5 度內咧，即係唔好升得咁快啦。咁未來10年咧，全球温室氣體排放量咧都要每年減少7.6%。咁其實係如果我哋將個攝氏温度降低 1.5 度之內嘅上升咧，同時間亦可以減低咗温室排放嘅氣體 7.6%。不過問題就係話喺舊年嘅排放嗰個量度咧，已經上升咗好多啦，已經超過佢哋嗰個預期目標個限制。咁如果佢再我哋唔再做任何一啲方法去挽救能源呢啲嘅問題咧，咁未來嗰、那個缺口咧，係我哋發展再生能源嘅同時，驚追唔上呢個温室氣體排放嘅速度。喺樂觀方面睇，亦都我哋知道就係話雖然喺有呢個温室排放問題，但係同時間我哋喺度發展緊呢個綠色能源。咁最簡單就係話有啲咩見到咧咁樣。最近大家都見到咧，就話能源汽車嗰個開發啦。咁你會見到世界各地亞洲或者係美國咧，都開發緊一電動能源車。咁點解會開發電動能源車咧？咁其實就話希望減少我哋嘅石油化工原料嘅開發啦，從而降低咗呢個大氣濃度裡面嘅二氧化碳。咁其實大家知道喺呢、這個燒石油或者係發掘一啲煤嘅能源嘅時候咧，係產生好多二氧化碳，令到嗰個空氣二氧化碳濃度係上升嘅，亦都係最直接令到呢、這個温室氣體排放係上升啦。咁喺呢一個開發電動車個計劃嗰上面咧，其實全世界都想做嘅。咁不過就係話，究竟我哋而家做到幾多架車咧，先可以挽救到環境問題、氣候問題咧？咁其實而家係講咧， 会全球目前有500万个电动车，咁一年内呢预计可以增加200万部。不过相对地而家用緊柴油嘅汽车嘅话呢，而家有15亿部。咁喺15亿对比呢500万嘅车辆嘅时候，大家可想而知原来我哋仲差条路係好远好长好远嘅。係啦。 仲好大距离。 好大距离。点样将15亿部柴油汽车减少，将所有嘅汽车变成一个电动车呢，咁呢个其实是一个好巨大嘅工程嚟嘅。唔可以话做唔到，但係我哋要由而家开始做，慢慢一步做，慢慢改变。最紧要变得嚟又要快。最怕不够快去呢个系啦。咁当然啦，最后就係话50年后地球变成点冇人知啦。咁但係我哋系都要有一个积极嘅目标去解决呢个问题。咁我哋而家唔知道系未来情景嘅发生咩事啦。不过就有啲海洋学家警告我哋，就话如果我哋继续破坏森林呢，砍伐树木，继续捕捉呢啲野生动物呢，甚至乎可以食用啊，或者系做药材啊，咁样过度地开发啊，咁样。其实都是会慢慢去影响住地球，影响住人类的。咁尤其是你新型冠状病毒问题啦，咁样其实都是因为人类过度去捕捉过度野生动物啦，而引发嘅。咁当对于一啲嘅生态系统造成破坏嘅时候，或者环境资源造成破坏嘅时候咧，人类嘅健康其实可能就系冇办法去同呢个自然共存。过去呢20年嚟，可能有啲新嘅病毒，或者系一啲嘅资源问题，或者系一啲气候问题，都是层层叠叠咁样发生嘅。咁系咪时候需要人类去反省一下，我哋嚟紧应该要点样做落去咧？打后50年后，地球点样咧？咁其实好大程度建基于我哋人类手上，应该即刻做啲乜嘢？ 似乎系因为呢疫情爆发之后咧，人群聚集嘅情况咧就减少咗啦，大家先至意识到咧，其实地球嘅环境咧系可以好靓，而且咧有好多生态环境啦，同埋动物咧都值得我哋保护嘅。咁唔知道呢一个疫情咧会唔会正正就系为我哋环保嘅呢一个环节咧带嚟一啲曙光咧？阿彪可。 是没错。 好啦，今朝早再一次唔该晒国家地理杂志嘅代表杨轩阿彪，我哋下次再谈过咯。 拜拜。 拜拜。 Goodbye class! Goodbye, Miss Lam Lam! 你谁声梦境退却，你的心情留下状况，你想找寻昨天的翅膀，你若痛苦不要强装，往外看望到晨光，沉睡的花蕊等绽放，如青春流过汗，捱不到曙光，待练成钢，现在去闯闯，无需怜悯，流泪变做浮云，无关遥远，无后顾地抗衡，何苦呆等，如喜爱就抱紧，人当然需要当初的天真，有梦想的人，拒绝不可能。看自己渐长年纪，遗憾更多方知这道理，人根本无胜利，无需要去比，愿望牢记，懦弱要收起，无需怜悯，流泪变做浮云，无关遥远，无后顾地抗衡，何苦呆等，如喜爱就抱紧，人当然需要当初的天真，你是一种 做浮云，目睹晴雨能等到有心人，挨出成果拿出你大勇敢，路崎岖总有缺陷，望见终点虽也确实未完全步近，靠梦想指引，浪中追寻，拒绝不可能。 好似佢唱呢一只歌咧，特别啱数咁。 啊，点解咧？ 何雁诗个雁啦，佢一只飞鸟， 吓，跟住 向梦想飞进， 飞啊！雁系咪咁嗌噶？ 吓， 唔知啊。 晨光追踪三十一。 啊！呢、這个时候呢，就打个电话俾阿刘畅啊，阿畅早晨， 早晨啦、啊，彭爷早晨啦、啊，小白早晨，各位 早晨， 系啦，咁啊，今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星期三晚呢就。有警訊啊，系咪咧？ 啊，彭爺，你真係心水清。 系啊，又換咗主持啊。 嗯， 上個禮拜講過啦。 冇錯啦。嗱、嗯，今晚咧警訊咧有一個好特別嘅法例啊，想同大家介紹一下。嗯、 哦，係啊。 系啦，我啊称佢叫做隔山打牛或者借刀杀人。 吓、哦，咁恐怖？ 系啦，乜嘢涵盖面好大嘅，乜嘢都得嘅。嗱，嗰个罪名咧就叫做真系罪名噶，叫做司徒串谋煽惑或教唆犯罪啊。 系， 即系听落都好深啦。咁所以今晚 似系喺侧边怂恿人嗰啲嘅坏分子、哦。 系啦，即系怂恿，但系怂恿咧，即系。我叫你去做一件坏事、嗯、犯法嘅事，你真系去做咁就合情合理啊！嗯、但系呢 咩合情合理啊？ 即系我教唆咗你去杀人，咁你真系杀人喎、 啊？应该系话罪有应得， 罪有应得，罪有应得。但系咧嗱，但系今晚介绍嗰呢一个罪名咧，系一啲未完成嘅罪行嚟嘅。 哦，哦，即系佢未完成到就已经被人发现啦。 冇错啦，就俾人捉到佢啦，当场捉到，咁都会犯上呢个罪行。教唆嗰个人 系 啦，咁但系听落。好複雜啊嘛，咁 唔複雜，即係其實佢有咁嘅行，即係叫做企圖啊，就已經係觸犯嗰個例嘅啦，同埋會入罪嘅啦，有機會。 係啦，咁但係點樣為之係？即係我諗下咁算唔算咧？我講出嚟又算唔算咧？嗱，今晚警訊八點鐘就夜晚就會同大家即係好詳細咁樣解釋。 咦？咁我而家明白阿暢你講嗰個灰色地帶或者嗰個擔心喺邊啦？即係我講下啫，點知佢就做咁樣。 即係有啲傾下閒偈，我叫你即係，唉，衝口而出咁， 你 又真係去做喎。 你唔好講，唔好講， 我真係唔講，我真係唔講，我驚啊！你控制唔到自己。 我而家終於明嗰個問題喺邊啦，啊，咁啊要睇啦，今晚嘅警訊。 冇錯。 日常八點半咧。 好啦，今晚到日常八點半咧，就同大家講下啦。而家因為限聚令。就大家好难，即系四个聚集啦，咁又再加上大家都唔想去人多嘅地方啊， 冇错。 咁有啲大机构咧，咁佢又开招聘会，咁见工咁点搞咧？ 视像咯， 系啦，咁视像啦，咁但系视像，即系大家呢件对好多朋友嚟讲都系新事物啦，视像讲嘢又会受到啲网络限制啦，咁究竟呢个视像去招聘会系唔系即系双方都可以揾到一个合适嘅人同合适嘅工咧？ 诶，莫非有嘉宾可以分享一下？ 啊，真系好醒目啊，彭爷！咁今晚请到一位科网公司创办人，同、哦、大家讲一下呢个视像面试究竟系有冇效用嘅咧？ 系要留意啲咩嗬？喂，剩翻廿秒咋，你仲有冇多介绍一个节目啊？ 即刻讲，今晚九点半三十一看世界，带大家去孟加拉，好远嘅孟加拉，睇下呢个伊斯兰主义咧点样去影响呢个国家。 哦，好，咁啊有唔同嘅一啲嘅节目选择吓，都系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嘅，咁啊多谢阿刘畅嘅介绍啦，咁啊下次先再同你倾过啦吓， 好啊， 先，拜 拜，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认为，中联办同港澳办有权有责就香港现状表达意见，尤其是在关键时刻对严重问题不表态就是失职。 梁美芬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回应中联办和港澳办，点名批评公民党议员郭荣亨。他表示，如果有人要瘫痪香港，是危害一国两制。又认为立法会议员的誓言包括忠于基本法和特区，认为有人不止唱衰而要求制裁香港，会影响香港的经济稳定。他说，在一国当中，中央和地区一定有主管部门，形容他们的发言就好像医生见到糖尿病人食糖而作出预示。至于是否涉及公职人员行为失当，梁美芬认为大家对法律有不同看法，律政司是否检控应该由他们专业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暂停向世界卫生组织拨款。特朗普在白宫记者会上指出，世卫在新型肺炎疫情爆发时未有履行基本职责，发布中国对病毒的虚假信息，令到疫情爆发的范围比原本更大。他正是要求审视评估世卫管控失误和隐瞒疫情散播。美国是世卫最大的拨款国家，去年提供4亿美元，占总拨款的 1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全球经济是19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今年全球经济将会收缩 3%， 收缩步伐亦都是10年来最快，形容新型肺炎疫情令到全球陷入灾难，没有其他可以相比，疫情持续将会考验各个政府和中央银行。预料主要经济体包括美、英和日本等今年收缩 5.9% 至 6.5%， 欧元区收缩 7.5%， 中国会有 1.2% 的经济增长，全球生产总值未来两年将会减少9万亿美元。但是疫情如果在下半年受控，预计出年经济可以增长 5.8%。南韩今日举行国会议员选举，原定投票时间将会在当地傍晚六点结束。当地250多个选区超过14000个票站因应新型肺炎疫情，将会在票站外为选民量度体温，并且确保选民佩戴口罩，选民之间维持至少一米的社交距离。当局又安排正是居家隔离而没有病征的人士在六点之后投票。今次选举将会产生253名分区议员和47名不分区议员。韩联社分析说，选举是对总统文在寅政府应对疫情的一次公投，预计他领导的执政共同民主党可以赢得今次选举，和第一大在野党未来统合党两强格局将会更加稳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周末至下周初渐转潮湿有雾，日间相当温暖。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51点，升18点，总成交金额6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19点，系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445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99.2，升4.2；友邦保险71.7，跌2毫；阿里巴巴199.1，升2.1。美团点评99.3，升1.55，信宇光学科技111.6，升1.7，龙湖集团系报37.8，跌2.2，中国平安77元，跌3毫，中银航空租赁系50.85，系升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2，日元107.03，瑞士法郎0.961。澳元0.642，加元1.391，新西兰元0.608，人民币7.053， 英镑对美元 1.262， 欧元对美元 1.099， 日经平均指数报19540蚊。日经平均指数是报19540点，是跌98点。港金现价报1598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25.13美元，卖出1727.3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窝打老道啦。窝打老道咧，因为爆水管啊，咁而家有两段路封闭噶。窝打老道天桥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沙福道嘅慢线啦，同埋窝打老道去翻尖沙咀，近住希福道嘅中慢线封闭，咁而系一带挤塞，龙尾喺油站噶。重复多次啊，就系窝打老道天桥去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沙福道嘅慢线，同埋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住希福道中慢线啦，因为有水管急收啦，咁而家封咗噶，龙尾排到去油站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骏发花园对出。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挤塞，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对出。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联合道去回九龙城方向，跟着横头磡道，横头磡东道一段挤塞。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回尖沙咀方向，跟着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在南昌站对出。长沙环道去回旺角方向，跟着荔枝角消防局一段挤塞，影响到美丽道左转回去长沙环道挤塞，车龙排到去荔湾道。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星河名居。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回九龙方向，跟着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在奇德尊新村。屯门公路出翻九龙方向啦，跟住深井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青龙头。咁最后就系大埔公路出翻九龙，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骏景园噶。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我哋大家用加信努力。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Hello， 我朱海婷咧，每朝如果听到呢一只歌咧，都会即刻好想起身一齐跳舞，因为会令我想象到蓝天白云，成班人喺度开 party 跳舞嘅，就系 Bruno Mars 嘅 Just the Way You Are。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在我们呢咁多位的晨光主持当中呢，是得佢呢一位。即係得呢一位我哋嘅主持咧，係有呢一個嘅尊貴嘅地方可以連續霸兩日咧， 梗係啦， 係講到好衰咁，係霸咁 安排佢兩日啦。 其實咧係啦，有呢一個咁尊貴嘅能力啊，可以咧就連續兩日咧為我哋咧分享佢嘅享樂事。 咁就係朱海婷啦。 係啦，早晨啊 ，Heidi。 早晨啊，尊貴得嚟咧都有壓力㗎。 你個人獨得兩日啦， 係咯。 有壓力㗎，因為一定想揾一啲即係開心嘢同大家分享啊。咁啊，首先要自己體驗，體驗完咧又覺得 OK 先敢介紹㗎。你哋要求咁高、 嗯，哇！真係一個好負責任嘅主持人啊 哎、今日讲下呢个咧食嘢嘅食嘢嘅，所以点解我话个肚腩仔都复活啦？ 原来有一半系我哋害你喎。 OK 啦，我自己都有责任嘅，唔可以话人嘅。咁咧，今次咧我就整咗几个咧，系喺屋企整到，但系有茶餐厅感觉嘅呢一个嘅西多士啊。 西多士 得唔得？惊唔惊肥 嘅？我咧就好怕油炸嘢，因为咧、嗯、我唔知点解次次咧彭姐入厨咧、嗯已经好少入厨噶啦，但系咧就因为过去嘅日子咧，有阵时咧一落油咧，成日都俾啲油弹到我咧。周身都係咁樣， 咁危險㗎！都會 㗎，都會㗎。咁可唔可以你因為你個鍋濕啊？嗱，有陣時你個鍋如果係濕咧，有水就容易彈起啲油嘅喎。係 啊，咁簡單我梗係知啦。但係有陣時咧，嗰啲油，我覺得我係唔識處理嗰個火力咧，同個油嘅温度咧。所以當你有陣時就算你就咁係乾身嘅嘢，再放落啲油度，唔好話炸。煎咋、嗯，哇都彈到飛起嘅真 係。哦，呢個要小心。嗱，不過咧，因為我自己都真係平時比較少食煎炸嘢嘅，咁所以你話、哎、一般我哋可能平時出面食嘅西多士就必定係落鍋咁，真係落個滾油度炸啦，先炸到佢脆鵝鵝啊金黃色啦。咁但係我自己屋企整咧，我就係用一個煎嘅方法咯，相對地就冇咁多油，咁亦都冇咁犀利嚇。 我仲以為阿 Heidi 咧會係用嗰啲而家好興嗰啲咩空氣炸鍋。 哦，係啊，係啊。 哦， 氣炸鍋， 如果要炸就當然 叫空氣啊， 叫氣炸鍋， 叫氣炸鍋即係冇個空字嘅， 係啊，人有個靚啲嘅名 㗎，氣炸鍋，我以為用。 我就唔係嗱，咁咧有兩個版本嘅，一個就大人版，一個小朋友版。咁啊，小朋友版先。 咩意思？ 咁咧其實就反而係我印尼姐姐佢 inspire 我嘅喎。 係。 有一日咧，佢話：，我哋不如整呢、這個，因為咧佢之前喺東南亞地方打過工咧、就比較即係中意用呢啲煎炸嘅方法。 係。 咁咧好啦，其實咧就係、是、將小朋友中意食嘅熱狗就 combine 埋話 combine 咗呢一個嘅西多士嘅煮法嘅、 哦。即係將個熱狗包攞去炸。 系好啦，首先你就因为咧嗱，我哋屋企你未必有阵时可能阿女突然间嗰啲想食热狗，就未必买定啲热狗包噶嘛。 系啊系啊， 咁我哋通常一片片嘅方包就必定有啦。 系啊， 咁就用呢个方包嘅做法。就首先咧，你将咧两块方包落出嚟咧，攞过嚟碌蛋糕嗰啲嗰啲碌碌咧，就研扁佢先，整到佢扁多少少先。 啊，要整扁噶。 是因為你之後要卷個腸仔咧，如果你個麵包真係好新鮮、好好鬆軟，就會容易彈起啲啦。 好， 咁你就碌佢碌佢扁少少先。 係， 咁啊搽啲牛油啦。 係， 咁你嗰條腸仔咧就可能首先就揦揦熟佢先啦嚇。係，咁就將佢咧卷落嗰個麵包嗰度啦。 係，好啦，咁啊，我女 喺隔離提我，仲要加少少嘅嗰個嘅沙律醬。 係， 佢喺側邊提緊我。 我想知，我想問。个肠仔系咪都系好似正常咁样卷喺中间啊？ 系啊，成条咁样卷。 哦，成条咁卷。 系啦，成条咁样卷。 咁啲沙律酱落喺边啊？ 沙律酱其实你咪落翻喺个你可以接住个包面咗先啦，或者你摆咗个肠仔之后，你接喺上面咯。 哦，咁样，然之后先卷。 跟住就卷卷卷，系啦，临尾咧就少少牛油就封翻个边佢。咁跟住其实咧。你就準備個蛋漿啦，係咪？即係攞個蛋就發咗佢嘅蛋漿啦。係 啊。 咁你跟住咪將成條碌咗嘅腸仔包就擺落個蛋漿度浸一浸。 係。 咁就落鑊去煎啦。 哦。 我哋就係煎 in 就唔係炸咯。 咦？咁呢個係鹹嘅西多士喎、 啊。係啊係啊，但係有個即係個西多醬就balance翻啦，所以都係鹹鹹甜甜，係有呢一個嘅熱狗嘅口感。但食落去咧，嗰陣包咧，你係用白麵包啦，用普通嘅白包咁樣去煎咗咧，其實就脆口得嚟，就唔係嗰種油炸咁膩嘅感覺咯。 咦？但我想問咧，已經查咗嘅沙律醬咧，喺呢個處理之下，佢會唔會變形或者咇咗出嚟？ 有冇喎，因為你唔係好貪心擠好多嘛。其實你擠咗少少，咁其實你卷埋都個麵包都會索咗少少噶啦。 哦，咁即係大家整嘅時候就 個麵包味道。 哦，大家整嘅時候唔好貪心啊，唔好諗住擠好多醬啊。 係啊，咁、你通常喺出面嘅熱狗你係戒開咗，咁啲醬會逼出嚟噶嘛。咁呢度其實你包住喺中間咧就冇嘢嘅，咁整出嚟咧都幾靚喎，即係好似一個麵包卷入面有個腸仔咁樣咯。 係、可以試下整我自己都。 係啊，呢個都唔太難處理啊，係、啦，女都岌頭。O K 嘅，佢、都可以做到嘅。 即系我哋食去飲茶咧，有臘腸卷啊嘛。 系啊， 你呢一個西式嘅咧，即系近乎有啲西式咧，就香腸卷咯。 系啊系啊系啊，都幾好味嚇。 香腸卷， 或者你中意嘅，你唔好加沙律醬，你擠茄汁都得嘅、 我可能會諗事後先擠啊。 或者我嚟點咯， 係啊，我會咁樣啊。 你知咧，你食得咁高貴咧，你食嘅時候就因為你炸過嚟唔會用手攞噶啦嘛。你刀叉切一嚿嚿咁再食都幾唔錯。 最妹喺個嘴仔裏邊咁樣食， 係佢個嘴嘴啊。 我又想加呢個黃芥辣，我覺得都好食喎。 我都會加黃芥辣啦。 加黃芥辣，我咁樣聽我就覺得要之後點好啲啦。 係啦， 你混入咗個包咧，如果你都會吸味吸得幾勁啊。 咁我想問咧，呢一個嘅香腸卷。咁要煎佢咧，咁佢要系咪个白面包都要变做金黄色先叫？ 其实系啊系啊，基本上你揉一蛋咧，你个面包都已经变咗黄噶啦。咁你再煎，只不过系煎到佢有少少微微啡色啊，脆口少少嘅啫。系啊，一阵 send 张相俾你睇。 但系咧，你卷埋佢咧，佢只唔会识得打翻开噶。 其实佢临尾咧，你就搽少少牛油喺度封边咯。 哦， 同埋卷咗之后，基本上你一路煎咧，你都系我就系攞两个嗰啲镬铲咧，咁你一路揿住佢，一路煎，一路揿住佢，一路煎系啦。咁你落嘅时候呢个好问题啊，你就先辣咗嗰个埋口嗰个位先咯。 系，咦咁啊 ，Heidi 啊，点解唔尝试谂下搵牙签笃住两头嘅？ 哦，又得喎， 得唔得？ 又冇谂。咁到，不過嗰下因為佢唔係好彈咧，所以就冇覺得冇呢個嘅需要咁樣咯。 係好啊， 好問題，我中意你啲衝擊啊！ 冇我又諗下啦嘛。 你多啲問題咧，我哋腦震盪完咧， 唔係因為 我改良版啊。 因為話曬阿彭爺爺細個嘅時候屋企係開茶餐廳噶嘛，所以其實都有做即係都知道點整西多士咯。咁 我如果讲个大人版嘅，你一定有好多问题冲击我，有啲惊添。 未必嘅，未必嘅。 其实大人版咧嘅西多士咧，系反而以前边个整俾我食咧，系我公公整俾我食嘅。 系啊。 但系咧有个问题就系咧，如果以前咧你喺个厨房度开一大镬油炸咧，一定咧之后洗厨房俾阿婆闹噶嘛。 系啊，好危险。所 以我以前细个嘅童年回忆就系，当我婆婆一去咗旅行咧，我公公就会嬲我，整西多士俾你食啊咁样。因为之后就唔使俾阿婆话佢整污糟个厨房啊嘛， 咁鬼马嘅公公， 系啊， 好，咁我哋整个大人版本， 大人就简单啦，基本上都系两块面包，咁根本你于简单嘅，你就揀呢一个嘅即系蛋浆去煎啦。但系咧，好多时候我哋出边咧，你会觉得啲特别好味嘅西多士就系中间已经有个馅啊嘛，系咪？ 系啊， 嗱，出边有啲嘅就系整花生酱啦， 系， 但系咧近期咧我哋研究咗咧，其实可以加两个系，哇，都 系 好甜口味、好重口味嘅方法。第一个就系红豆蓉， 红豆蓉。 其实咧，你自己咧将啲红豆煲淋佢咧，好多时你以前譬如你屋企整红豆冰 噶 ，Heidi 吓， 好多功夫噶整红豆蓉， 系啊， 你煲淋啲红豆啦，然之后又要揾手研，即系揾个镬咁样研研佢啦， 真系， 又要落好多糖咁样噶， 少少啦，你再落啲糖啊煮淋佢啫，不过多多少少糖就你自己因应啦，但系其实 OK 嘅，你煲淋佢研碎个功夫都可以啊， 同埋 咧， 同埋因为佢功夫太多，你系唔会咧舍得只系做少少咯， 系 你一做一烹咧， 慢慢食食一个星期， 跟住咪爱嚟整埋甜品咯，嗱你可以之後整埋加做嘅紅豆冰啊，跟住紅豆蓉你整埋 豆沙 啊咁樣咯。 即係你跟住落嚟咧，應該有一個禮拜咧，全屋咧全家都係食啲紅豆類嘅食物都。 紅豆主題係咪啊？紅豆蓉又得，或者咧，我近期同啲朋友傾咧，其實你可以用咧嗱，我中意嘅。紫心番薯啊， 哦、 你又系将啲番薯咧嚟蒸又好，蒸就会好啲，因为佢湿身啲，咁你冇咁干啊。你蒸淋咗佢之后咧，跟住又系研碎佢咧，整一个紫心番薯蓉咧，咁、哦、你夹落去两块嘅包中间，好似搽咗一浸咁样咧，就再染蛋浆去煎或者炸咧。其实咧切出嚟咧，一来又多一浸嘅馅啦，又靓啦，同埋食落去个口感亦都特别正咯。 我赞成 你加住啲糖浆添啊。 系啊，我赞成用呢一个嘅紫心番薯啊， 好啊，咁我哋整紫心番薯版啦， 這個、又容易岩烂，又容易烚熟。 是同埋其實係好健康嘅，我記得我之前都有介紹過啦、嗯。其實番薯個營養價值高，同埋咧喺 keep fit 方面咧係、嗯、非常之好嘅。 係，不過你嗰、那個烹調嘅方法就肥咧，就肥你，就肥你咧。 行下咯，食咗幾日烚番薯，整個重口味啲啊！我哋成日都話噶嘛，利口就不利福，係咪？ 係咧，咁啊稍揾一日嚟到食下啦，咁啊唔好多吃咁啊得噶啦嚇。 知道知道。 好啦，咁啊呢個大人。细路版本都有啦，呢种嘅西多士咁啊，大家 加长版西多士。 好咧，咁啊，睇下听众朋友会唔会都考虑自己整翻过嚟食下咧？ 我都想试下自己整啊！ 多谢 Heidi 啊， 多谢晒。 咁啊，听日再倾啊。 好，拜拜， 拜拜。 I'm losing my self-control. Yeah, you're starting to trickle back in, but I don't wanna fall down the rabbit hole.Cross my heart, I won't do it again. I tell myself, draw the line. Not do I do, but once in a while I trip up and I cross the line. And I think of you. 2 years and just like that, my head still takes me back. Thought it was done, but I guess it's never really over. Oh, he was such a mess. Why wasn't it the best? Thought it was done, but I guess it's never.This brain, 'cause I can't even go on the internet without even checking your name. I tell myself, draw the line. Not do I do, but once in a while I trip up and I cross the line. I think of you. 2 years and just like that, my head still takes me back. Thought it was done, but I guess it's never. 刚刚听过呢一首作品咧，嚟自 Katy Perry 嘅，较早前有一首嘅俄语歌啦 ，Never Really Over。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即刻接通咗啦！有我哋呢位嘅听众系周姑娘啊，你好，早晨、 早晨啊，你好啊，所有人都好啊， 系啊，哎呀，好啱听啊呢句，早晨周姑娘。 咁啊，直播室就有小白同埋有我彭仔响树， 系啊，你哋都好啊。 哎，多谢阿周姑娘打电话嚟咧，做呢个点唱啦，系咪同屋企人庆祝生日啊？想 系啊系啊，今日我个大女生日，咁样咧顺便补足我个孙寻日三岁生日， 哦，阿孙都十三岁啦， 系啊系啊， 咁系咪阿女今日正日生日咧？咁呢个孙，寻日生日嘅孙系咪就系呢个阿女所生嘅咧？定系 唔系啊？ 系啊，要问清楚， 系啊系啊， 唔系啊唔系啊，因为个女系个仔嘅，个女系大姑妈嚟嘅， 个女系个仔嘅。 我 得谂紧， 唔好意思啊。 我个孙系内孙嚟嘅，所以系阿仔嘅。 哦， 咁 啊， 即系阿周姑娘都系嫲嫲辈份噶啦。 系啊系啊，阿嫲嫲嚟嘅，嫲嫲嚟嘅。 咁啊， 我想喺度同个女讲啦，叫佢放松啲啦，样样都我知道，我哋系负累佢嘅，希望佢样样都放松啲。 嗯，咁啊， 多谢佢照顾我哋啦。 系咁啊！有阵时一家人咧，当然呢啲一家唔知一家事啦，我哋完全都唔知啦。咁但系咧，几时都系话咧，一家人咧都冇所谓噶啦吓，都有阵时系同甘共苦啦。 人最重要都系屋企人，系咪先？ 系啊，系冇错。 所以咧，你诶咁客气同阿女咁讲，即系其实阿女啊都唔知几想照顾你啊。 嗯， 系啊，我都希望系啊，多谢佢啦，多谢佢啦。 系嘅。 同埋喺呢度咧，我又喺度 同啲醫護人員講聲啦，多謝佢哋嘅努力啊！要有好多人咁樣多謝佢哋，有啲係真係好好人。仲有嘅咧就係、是、我好刻意係咧就多謝戴口環所有嘅醫生同啲姑娘咯。 哦， 佢哋真係好好，真係好好。我個哎呀新抱都係護士，我個仔都係護士。 嗯、哦，都有係醫護人員咯、啊，屋企入邊。 係啊係啊、嗯，我個哎呀新抱又係啦，我個仔自己本身都係醫護人員。都是护士来的。 咁啊呢轮佢哋嘅工作压力都会好大啊，咁啊屋企人比多啲支持。 因为佢哋唔系喺一般嘅诊所度做嘅，所以佢哋比较舒服啲咯。 系都唔系咁讲噶，因为佢哋都可能会帮轻咗其他而家即系。診所入面比較係吃重一啲呢個肺炎工作嘅嗰啲嘅醫護人員，佢哋嗰啲即係褪咗落嚟，佢哋就走咗去再做嗰啲嘅照料者，係咪？咁可能有啲功夫咧都會再分配俾其他嘅醫護人員去幫手分擔下噶嘛。我相信都會係咁嘅。咁所以其實大家都係咁辛苦。咁努力去工作，咁所以我哋都幾時都係咁感激佢哋，同埋都係多謝佢哋啦。咁係 啊 係 啊，仲有咧，我就想同你哋講聲啦，你哋第二台所有嘅同事都好好人噶，係聽到你哋我係好開心，我亦祝你哋咧個個都身體健康，樣樣順利。 好，多谢啊，周姑娘， 系 得你咁讲啫， 我听咗你好多年噶啦，我 得你赞我哋 系 好人啫， 我哋听到都好感动啊！ 你哋真系好好人嚟噶，系我有时好唔开心嘅时间，我听到你哋咧，我系好舒服，好舒服。 多谢你啊， 真系 啊，呢个都系我哋希望做到嘅一个目的嚟嘅吓， 系啊， 将即系啲正能量送俾大家啦吓， 系啊系。 好，今日周姑娘咧都拣咗一首咧好冧嘅情歌。今朝早啊点唱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 是啊是啊是啊。 是张学友 的 歌是不是 是啊是啊是。 每天爱你多一些，多谢你周姑娘。 多谢晒你电 话。 身体健康啊。 拜拜。大家咁问大家咁问拜拜。 求什么？无寻什么？突破天地，但求夜深奔波以后能望见你。你可否知道么？平凡亦可，平淡亦可，自有天地，但求日出。清早到后能望见你，那已经很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心里，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那句明天。 多谢阿周姑娘咧送呢一首嘅张学友啊，每天爱你多一些咧，俾我哋咁多嘅人听啦，咁啊大家一齐咧好好咧度过呢个疫情啊。 嗯，咁我哋都继续努力啦，咁希望我哋做到嘅好多节目咧，咁啊令到好似周姑娘一样，咁啊大家都听到就系开心嘅，有正能量嘅。 啊，咁啊跟住落嚟要交俾咧就风骚快活人啦，嗱我哋完成咗任务，你哋要做得好开心啲啊，唔该。 听再见，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敢